好，这里是广播剧《君有几否》的主创版 FT， 现在到场的嘉宾是2089一零。 干嘛报人家的外号啊？讨厌！ 现飞花柳兰、艾尔别纳科、易耀天和福大爹，好怪！ 来到，欢迎来到王一九，你有病吧频道，谢谢大家的捧场，鼓掌。 就是现在在场的呢，是作为策划的我，作为编剧的蝴蝶和作为后期的六将。然后现在我们三个其实是要回答一些，之前听众朋友们在评论里面问到的关于主创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是浅浅的筛了几个问题出来。但是先说好，我们可能不会只贴着问题去回答，我们可能从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然后无限的发散发散发散。其实就是当主创版，其实就是闲聊版，我们就是唠嗑呢。你们要是觉得没有耐心听的话，可以等一个， 在这里就可以点叉了。 不，等一个省流版，直接在评论里面用文字给你们叙述一下就好。 真的能省得出来流吗？我感觉不想听废话了，我觉得在这里已经可以直接插点插走开了。我们确实，我感觉我们就只会说一大堆的废话。 浅浅的筛了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先回答几个。首先想问剧组爆肝最厉害的是哪一集呢？括号或许是三月还是大结局？这个问题 你看哪一集更新的时间最晚？ 哎，没有啦，三院他就是大结局那个，他其实也是有一些不能说的原因，对吧？六将差点人都干没了，对不起，就是，反正你说爆肝严重的，其实我觉得都挺严重的，就是 啊，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算，我跟你讲。就是第八集和第十集是广义上的来说我们爆肝严重， 就是肉眼可见 的我们都已经脱更了，都已经脱更了，就是很干。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两集不是最干的，最干的是第七集。因为第八集和第十集虽然说我们说干，但是其实我们已经 是有准备的干， 变成了白天干了，我们都已经就是都没有熬大通宵了，我们都已经直接到了白天干的程度了。哎，但是就是争分夺秒再赶紧做完，但是第七集是凌晨熬了一整个夜干出来啊。第七集真的，第七集我相信没有人能忘记那个夜晚，2022年的第一天半夜凌晨。 我作为一个正经人阐释一下为什么第七集那么干，让听众了解一下我们的痛苦的内心，尤其是后期的心路历程。我到那天晚上10点多，隔天就要更新了，10点多我才知道还有一幕新的剧情，新添的三个分镜没有做，剧本里面也之前也没有写，没有人告诉我啊，原来后面还有一整一幕没有做，什么玩意儿？结果一看后来新的剧本说，这里多了一个 人。你要怪谁呢？你要怪王一九。这集剧本是什么呢？这集啊，第七集那个伞下之人，这个结尾啊，伞下之人哦，他想的很好，我要写一首歌，他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有这样的情绪。然后呢，我当时写了一个结尾以后给他，完了他说这里要放首歌，我说那你记得自己把最后这个结尾添上去，你要加歌的话，现在这个结尾是不行的啊，原文怎么写的，剧本就怎么写的，他就是只是转身走了，就到这里咔结束了。但王一九要加一首歌，那不行啊，那就需要加一句，然后王一九就在这个剧本这里写了一句，没有想好要说什么，到时候现场发挥吧。然后呢，就到了 现场的时候， 到了对轨，就真的到了对轨的时候，哎，我听到那个音，我一听，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是没有东西呢？王一九说，我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说吧，我回头想了，我添进去。OK， 这件事情就到这里。听到了那个 demo， 星期二打开这个 demo， 一首一个华丽的空荡荡的转身，后面搭上了一首全新的伞下之人。你想表达一些什么？王一九跟我阐述了一大溜要阐述的东西，那你这样放在这里要怎么让 你 听出来呢？ 不是，我要跟你讲当时是为啥呢，因为他这里有一个限定的， 你跟我讲过了， 就是，我大家没听过啊，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让我说，就是你给我别唱了，六将给我闭嘴。不是 就是苏书玉再多说一句话，楚明宇就不会放他走了，就是不可能把这个对话给中断掉，但是他必须断在他华丽转身的那一刻。其实主要是因为只有这首歌是最后才要决定，就是临时决定，突然，别说你们突然，今天他们歌组的时候他们在骂我也是因为这个太突然了，就是突然到我这个来不及排编曲时间，我直接让腰自己编曲，然后突然到我跟王海说三天之内你把这个给我录完，虽然他第二天就交音了，但是他还是骂骂咧咧，敢怒不敢言，然后就是 就 因为这个不在规划里，你知道吗？ 歌 整体的就 说真的，歌突然没有关系，问题在于你这个歌突然以后你没有把这个剧情接上去，就导致我们后面是什么都没有的。 因为我们所有歌都是在大纲时期就是已经确定好怎么用怎么写了，但是就这首太突然了，突然到我后来把这事儿都忘了。说实话，其实我确实就是忘了，在棚里的时候我说啊，回头反应的时候再录吧，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忘了，一直到打开那个单，我都突然发现啊，我要哎呀妈，就其实就只有这一个，别的都还好，因为别的都是因为我们提前都已经准备好的内容，就是挺稳的，就只有这一个，但是我也得到了， 你知道这一个啊？ 想问主创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决定开始做病宝？角色选的真的很契合，想听听选角的过程，以及 OST 真的很好听。创作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想听主创们分享一下痛并快乐着的创作路上的有趣的事。你这个是病句啊，我给你改一下。 这病的有点严重啊。 想听主创们分享一下逗号你们痛并快乐着的创作路上有趣的事啊。最后表白全剧组，哎，接收到了，感谢。下面有一个问题是说，当时说看到微博说2018年就打算做广播剧了，为什么当时放弃，时隔多年又开始做？哎，其实当时这样，当时我 当时就是随口一说吧， 我就是纯纯口嗨。因为那段时间我看这个的时候看得很上头，连看好几遍。其实因为它是里边有一些地方我很喜欢，然后觉得它这个味道就是你懂吗，很适合做剧，我就觉得哎挺有感觉的，然后也适合写歌。当时我就是跟蝴蝶口嗨，我纯纯就是口嗨，我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做剧挺好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这个事儿在我的人生里就没有再想过，就是不是说放弃了，然后时隔多年又拿出来，时隔多年拿出来是因为后来又想起来了，后来又想起来了，然后才打算做的，然后，就是刚开始做剧就是比较忐忑，前期的时候其实是六教在陪伴我，虽然我们俩有时候说话鸡同鸭讲的，但是前期的时候确实是，做这剧有点恐。为啥有点恐呢？我也是做第一季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就是精神状态很差，就是 游记王一九半夜哭诉， 就是对，有点就大家会说你这个人是有点倒霉在身上的，是这个道理，就是好多事好好的到我这儿就变得很倒霉，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倒霉， 老倒霉蛋了。 对，然后。选择的过程，我觉得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因为上一回是这样的，我们在 FT 里面只说了泰康选泰康的过程，咱们吃饭的时候在车上，然后我跟林旭南跟马总在那边说话的时候也跟他说了他那个选择的过程，他觉得还挺神奇的，我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巨好笑。其实是这样，当时选这个的时候选角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奔着泰康去让他录苏诗玉的，我们听了觉得没问题，然后就选他，然后他当时他本人他是想录小楚，是因为他我当时跟他不认识，我现在跟他的熟识程度，我觉得他可能是当时觉得这个角色一看就很鲜活，你懂吧，就是一看他就有故事，然后他觉得他可以驾驭得了，他就想来。然后当时比较好笑的是最开始给我推荐马总的人，他是希望马总去录苏诗玉，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我以前没有做广播剧，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的一贯这思路是啥。我觉得做广播剧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可能性，有一些人想的可能会是觉得声线比较薄的，他就一定是兽音，然后他声音有点厚度，他就是个 公营，导致前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就不管是我们录剧还是干嘛，六应该有印象吧，我们录剧的时候每一个进棚的然后说他们俩录呢，谁是公，马老师是瘦吧，太康公吧，然后知道马总录的是公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头掉。我感觉当时花絮里面就是那个音频肯定有，就是里面大家听到公瘦是反着的时候那个崩溃的状态，就是第二季的时候录制也有，就偶尔进来一个谁是公呀，什么马老师是公，就是那种很神奇。我当时觉得比较好笑的就是就是一个想录小楚，然后一个人家推荐就是推荐他录苏苏，结果我们最后都给他反了过来。我觉得这应该很好笑，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磨合的，就是在脑子里调的东西已经调到差不多了，然后跟他们 讲就合适就是合适， 对对， 不合适调了也没有办法。 对，但是试音词的时候跟最后录出来成品那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试音词我只是大概觉得他这个声线肯定 差了，而且你第一季跟第二季还差呢。 对，他第二季也是他们 一段时间一个状态， 自己对这个人物有了深层次的理解，而且第二季的就是整个走向吧跟第一季也不太一样，就肯定有这方面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回答之后，就是创作中的困难，其实你要说困难的话，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咱们不管是遇到的临时赶东西或者干嘛，就是很痛，但是这种是痛并快乐的。就是我虽然这东西很赶或者这东西很干，可是我感觉这都是小事儿，反正对我来说这都是小事儿。就是赶也就是这几天大家很辛苦然后都辛苦了，但是从心里来说我对这个东西我很满意。然后我觉得真正能说得上困难的就是痛苦，纯痛苦没有快乐的那种，比如说制作方面磨合失败，比如说人为带来的困难。 那其实我反正我是第二季来帮你忙的，我是第二季才纯纯的来的，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没有困难，有困难也是不能播的那种。反正我对我自己来说我没觉得有什么困难，但是就即便是看着我也觉得王一九就是个大冤种，就是个老倒霉蛋儿。有多倒霉呢，就是有一种是个人都能给他找点罪受，就属于老大冤种。 就是其实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那种特别喜欢邀功的人，就是一般如果你有看到我挂什么名儿，那肯定是我干的特别特别多我才会挂，就是正常。然后比如说朋友的剧你请我写个什么，然后你请我帮你写点分镜搞什么，我觉得我都不会要求挂名，甚至都不让你提我。但是如果我挂了名，说明我已经是干了很多，就可能比例很大。然后我觉得 第一季就应该挂上啊。 我第一季是这样，当时录完的时候我们导演姐姐跟我说你要把你的名字也挂在这个导演栏上才对，然后因为你干的就是导演干的活。但是我说不会吧，我是新人啊，挂上大家不得骂死我吗，然后我就给拒绝了。不知道什么绕了一圈又绕回了原点。 所以说还是你太冤种了。 就是不好意思。 结果 就是 君有疾否广播剧第一季，又称王一九受难记，又称一个冤种的自我修养，又称如何忍耐的过一生。 我们再回答一个有点深度的问题，广播剧作为有声作品呈现形式和小说会有所差别，听剧的时候也注意到广播剧对比原著有一些改动，想问问主创们为了让原著适应新的呈现形式都做了哪些改动，以及是如何想到这样改的，这可太多了。你俩先说， 这也太多了吧！ 我先说，随便怎么改都行，反正我讨厌 OS。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是要着重的说一下的，也不是讨厌 OS， 就是这种东西你要加在合适的地方，它用合适的形式才是比较合适的。 啊，这种主谓宾齐全的内心 OS 很明显，它是作者的 OS， 不是角色的 OS。你把这玩意东西读出来了，你不尴尬，我都尴尬。 就是因为广播剧在我自己的理解是他们的世界是自成体系的，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的话是特地说给听众听，这种在我看来叫什么解释项说明项，叫丢人，应该是显得句子很无能，就不能有这样的东西。或者说你哪怕有 OS 你也应该是人物本身 他对自己说的，他在心里对别人说，而不是特地说给听众听。就这种词只要一出现，我就开始鸡皮疙瘩， 超尬。 出现这种描述性的，就是关于景、关于人这种描述， 你看， 绝对 比如说 出现 主谓宾齐全，还带点比喻，还带点修辞，你说这是人脑子里面想的东西？ 他 说出来自 己，他是一个上帝视角的，就包括你看我们第一季其实是有 OS， 就是那个唯有沦陷者愚不可及，对吧？还有执妻者，他是把它改成 OS， 但是他就很合适。 其实原著里面所有的看起来像内心描写的东西，其实那个是作者解析出来的，其实可能并 不是 人物当下那个状态他自己的。 那跟上是作者再写一段 OS 的那种感觉。 完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后面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了。我们这个跑偏的程度好像有没有什么能回答的。 哎， 没事，继续吧，有能答多少是多少。 福瑞 talk 不就是要福瑞吗？ 但是我们怎么这么不知性啊？我们就好意思跟他们俩说，我们就很知性，都是你们俩不正经吧？ 没有啊，今天晚上在场诸位不是我最正常吗？我也就帮你们唱了个 BGM。 你连普通话都不标准，你还在这儿说啊？ 我好笑了。 往后吧， 往后啥呢？我现在 哎，但是刚才那个问题是问的什么？我怎么感觉我们根本没有回答。 我也 哎，无所谓，就下一个问题吧。 因为他说的太广泛了，你知道吗？他说有声作品这种呈现形式跟小说有差别，这是肯定的呀。就是首先，各种方面都会有，就是我感觉没办法回答，只能随便挑一两个。 不是，你知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想的是，这个问题应该别的广播剧剧组回答挺多，去听一下隔壁剧组的好吗？我就随便说说。 啊，那也是哈，就是说实话，就是他们两位都是做过广播剧的，然后我是确实第一次做，像这种问题，他就是要不你把隔壁的稿拿过来，我们读一读也行。 我没有开过 FT 啊。我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FT，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就这样吧。 锅又甩回来了，行。 那我也没有干过啊， 哎， 我一般都 是 甩什么掌柜的，我不管的。 不是，我这个隔壁是贩子，所有有主创 FT 的广播剧，就所有听众都可以随便点一部有的去听，肯定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我们每次回答什么问题都会越来越跑，越来越跑，所以大家下次问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问一个。 啊，不重要，下一个问题吧。 最直的， 对 啊，就这样 啊。如果非要说书面表达和有声作品这个东西。就是不说复杂的，来个最简单的，说区别，就是如果在改编上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等于你打开一本小说，你看到里面就是他们的对话，就是那种大概一大段的那种对话，那种长对话哈。你要是要变成有声，你一定要把它给截断，或者是缩短成人能听的，不然的话你自己读一下就会发现，这说了一大串是，你看能看得懂，听不明白，就这样。以至于第二季我来给他临时就场，我就随手干完了以后丢给他一本，干完了以后丢给他一本，然后他在那个地方沐浴焚香，说我要找一个好日子沐浴焚香来抽一个下午来改本。我说你要改什么呀？ 对，然后发现好像其实就是除了像那种比较原创性的东西，然后需要我自己加一个小什么回忆杀，然后加对话，加我想加的东西之外，没有需要我改的，就是节奏什么的。 完了，你改完了以后，你改完的一个东西，老子叫你删，还要从你改完给我到最后出 demo， 我叫你删，你就是不删，要零到发了叫你删，你最后才不情不愿的删掉半句。 哎，我不想，我就是总觉得，我觉得这个方面确实是书粉做东西的一个弊端，就是你有这个感情基础在，然后你就老不想删。 哦，对，我又想起来，还有禁书的那段回忆杀，然后王一九整整齐齐的写了四大段，然后我说你写那么长，这做出来尴不尴尬？平铺直叙的还。完了以后呢，他说没事儿，先录出来，到时候做的时候再想。 我就是这么想。 然后完了以后， 选择困难，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你讲，我这最大的毛病就是我老舍不得删东西，我老觉得哎，就是文字写出来之后就很舍不得删它。每次做减法，我都感觉我在失声痛哭，删一句，然后我就要跟磨很久。这句真的不能留吗？我觉得很好啊。怎么样才能写出那么多好听的歌啊？教教我，你刚 告诉我这怎么回呀、啊？啊，我要念出来吗？ 哎哎，我可以回，我可以回，这个问题我来啊，开始啊，高光时刻，我跟你们说。怎么做好听的歌？我告诉你，花钱让王一九给你做，不用交。 哎，你跟陈总是共用一个脑子吗？上一回他也这么说。 啊，陈总的话后面还要加一句，哎，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微博找我，我们可以谈一下折扣。 他之前把我塞到别人组里，然后说他接了一个新剧，然后想要歌曲质量保障，然后就把我塞过去。就是、 我看你也挺快乐的嘛， 是挺快乐的嘛，因为收获了一个新的傻子朋友，就是挺好的。 希望高手 还在内涵 你这句话如是的把它截出来，然后发给那位傻子朋友啊。 我知道你在说海谁，我要去告诉他。 没关系，我经常叫他傻子，没事。 哒哒哒哒， 唱牛环节放到后面，我不会唱吧？我看看。 嘿，好笑了。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是跟内容有关的，这个可以唠一唠。就是想问问主创们，如果可以复活剧中的一个人，大家想复活谁呢？ 王一九先。 啊，对于我其实想不出来，就是我在穆拉河，然后楚姐姐还有洛星之间，我反复横跳，我能跳100年，真的跳不出来。就是但是你看啊，就是像姐姐的死它是必然的。哎呀，我还是选不出来。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 话， 那你要 是 这么说的话，都是必然的，就是没不死这一出的剧情怎么推呢？ 那我应该这样，我也学马总。喂，文老师，喂，文老师，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活？为什么？我也是不理解。我当时看的时候嗷嗷哭，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穆拉河。你说姐姐的话，她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回忆的形式呈现，她一直就没活过，就是可能我也默默的接受了这个概念。 洛星就还是可以活的，其实 那个冰符主要是那玩意儿，他活着，那对方怎么找到呢？ 活着也可以泡出来啊！ 你有病吧？你是不是有病啊？天亮我肚子开始疼了。 我跟你说，冰符到底有没有用这件事啊？假我说的不好听的，诸葛亮连空城计都唱得出来，他们拿一个什么盒子什么装一下，假装里面有军令的样子，有兵符的样子，不行吗？九叶喜功也有类似的套路，就是 六将少说几句， 并不影响剧情。 你更像傻子了，显得你更像傻子了。 我不管，其实这样剧情是能推进的。 就不要说这种写的好像你没有读过什么书的话。 少说几句。 我不管，反正就是能推进剧情，它可以活。 提问主创，比如说，就是制作全体主创说在自己这个岗位上，岗位括号，这是括号我加的，岗位括号问号，这个是我加的故事。比如歌手老师唱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对吧？比如后期老师制作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再比如导演在导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片段？然后词作老师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瓶颈？为什么到我这儿就变成什么瓶颈了？就你们觉得我写词很困难是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录了一个音乐的那个 FT， 然后音乐 FT 的话，大家其实说的说实话挺到位的，因为本来我心里想的是，因为其实音乐跟广播剧它的联系，也就是我在这拼命跟大家讲，它为什么这么做，这个旋律我为什么不要这样的，这个配器为什么不要那样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放进去怎么用，所以你不能不写。但是大家就是后来自己开始逐渐去听广播剧，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做完之后他们都去买剧了，然后我跟大家说啊，咱们组是不给报销的啊，就是你买的话你就自己掏钱吧。然后大家其实就是对这个东西有更深层次的一个理解，所以他们这些说的还挺到位，那我们仨也不能输啊，那六将先冲吧，说是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是你觉得做起来很有意思的地方，说点能播的好吗？ 说点能播， 太为难我了，这不就是干活工作吗？ 就 你们工作的时候快乐过吗？ 快乐啊！ 你们工作的时候快乐过吗？ 大家都很快乐呀。 问一下诸位社畜，你们工作的时候真的快乐吗？ 这就是六将对大家的回答，就是他做的事都能做，然后能做好也是能做好，给他写什么都能做好，但是他要跟你们说的是我不快乐。哎，我就想到泰康那天说。泰康说我们俩勤 奋，理解了后期老师为什么跟我们吃饭的时候死气沉沉。 对不起，我怎么会？行吧，我们六将就是一个合、 哦。其实做后期到最后期没有快乐，但是还有收获，因为可能本身之前不是有说嘛，电影能让生命变的时间变长嘛。 什么？ 然后做剧其实就是把我的， 你组织 一下，组织一下语言，因为忘记人家的台词了。 不是，你说出来我脑子叫什么电影什么？ 看电影或者电影这件事本身能让人的生命变长，其实做剧对我来说也差不多，因为我本身生活实在太无聊了，我好像没有生活一样，我只有工作，所以我在做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什么的，我还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理解一下，就是你在动手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快乐的地方，但是你的精神世界， 这是一个技术工种，你知道 吧？就是技术工种，就 是我觉得有的人做后期的时候，有的人做后期的时候他是从情感层面上面去就是反反复复的去思考一些东西，这是有的人做后期的风格，但是六将做后期的风格他是一个技术工种，他脑子里面好像没有想太多别的东西，所以对于六将来说他做后期的时候就纯在做手工。 你说你想要什么感觉的我来，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说纯用手来做后期的话 就是写作业 快乐，你要说他能理解然后能 get 到的地方他可能会快乐，就是这样。 我硬生生把一个别人以为的技术和创作工程做成了社畜。 真的，这因为 做成了劳动型、体力型、蓝领儿，以为人家以为我是个白领儿，我是一个蓝领儿。 我觉得 六将全组最兢兢业业的工具人，他给我做了什么来着？ 工具人，最大脑出子，做完之后，这是我做的吗？我当时干了啥呀？我都。 改六将后期按音效抠，你这个音效给我往前面挪一点点。六将，好的。 就差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能连到我们脑子能连到手上，这样我们三个都可以解放，我们不需要打字也不需要说话，我们就一连滴然后就开始改，他那边手自动改。 我就一集的时候是任督二脉打通，就是第 四 集，没办法，那集比较 我真的不理解第四集 你很认真好吗？ 第四集给的 demo 一，我简直觉得 第七集是最恐怖的。 第四集就觉得啊，这是六做的东西吗？你是不是找了枪手？不理解为什么一下子这么聪明。 就是第四集和第八集都是出版 demo 给我一听，我就哦哟， 哎，是这个。 这个充分证明了我可能对坐床戏比较感兴趣。 有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第七集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小时，我的脑子里面，我的内心是属于哇，六将你好急啊，你要不去开个0.5倍速， 你 好急啊，我听出来了，你好急啊， 你作业赶上交了，这些意思。 对嘛。 不过我真的觉得就是后期还挺不容易的，因为它是最后的一个这个环节，像前期准备， 那不用觉得， 像 确实是很不容易 啊，我们歌曲啊什么的。哎呀，别这样说，感觉大家都好惨。前期准备的时候，我跟他们传达的信息都是就靠你了，所有人都完事就靠你了。你要是交的晚，后期就得死。今天他们在那个 YY 里面疯狂的吐槽我，就是说那个我每次给的时候都会把事儿说得很严重，就靠你了，我们今晚能不能活就靠你了。你这要是给不完，明天大家都得死。然后大家就怀抱这种责任感。然后一边吐槽一边说我是爱你我才这样的，然后就是你懂吗，我是爱你我才这样的，我虽然很赶但是我可以，就所有人都被我灌输那种思想，你要是慢的话六就得死。 然后到我这是没有爱的，我只知道啊，我们几点要上线是为了工作。 老社畜哦。但是题外话，做后期真的很累。前几天我不是在剪那鬼畜吗？我现在甚至怀疑我的腰可能就是前几天在剪 FT 的时候，因为太长了，然后又在做鬼畜给我熬的。我最近一周我的腰都在疼，今天买了一个新椅子，我现在好多了。就是我怀疑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我做了不到一周的后期，我天天腰疼，就疼到晚上睡不着。六将能活着吗？我今天还你来之前还在问他，我说你的腰不疼吗？我没事啊，我的椅子就这样，但是我一点事都没有啊。我心想，好腰，我是我老 谢谢你对我一的位置的认可，谢谢。 我是一老娇花，我承认。然后下一个就是导演在导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片段？我觉得我跟蝶姐姐可以浅浅的说一下，很好玩的时候。 我也有有趣的片段可以说，为什么不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刚好就有什么好快的？ 这是能播的吗？ 为什么不来问我快乐的片段啊？ 那就问 你们瞧不起谁？ 这是能播的吗？ 可以啊，就是猫耳朵过审了，有什么不能播？我跟你们讲，我做这样的床戏我都好快乐。 等等， 首先啊，就第二季就被挂在导演这个东西上面啊，就属于本身被挂在导演上面的应该只是王一九，但是我也被挂在导演上面，本身是因为就是第二季就是录音这部分是有一个算是很大规模的一次反应吧，应该是这么算，对，就是包后半段。在这个剧的后半段的部分，因为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呢就是没有到我满意的程度，所以呢后半段是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反应，所以说大概是因为这个，所以王一九就浅浅的把我也挂到导演上面去了，但我没有去棚里，就只是帮忙那个反了一下音。那如果要说一个有趣的片段的话，那必然是后半节不是小楚发疯这个情节吗？就大概是后面最后两三集的时候，就是有反一大段马总的那个，就是那个小楚发疯戏的那种那个情节。但我和王一九当时呢连着麦去听反音，讲一些状态，我们两个表面上非常的知性，非常的正经，非常的严肃，但是其实呢从马总开始录之后，我们两个的 QQ 对话框充斥着刷屏的 马总好强是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就是给他发一条消息，里面有三四十条马总好强，然后他再给我发 就是你们打开一个， 对， 打开你们的 QQ 窗口，然后呢把一串就是小马好强这四个字复制下去，大概贴一整个屏幕，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来回发。然后呢当时呢他的口癖不是马总，他的当时的口癖是杨洋一二杨洋儿，他就疯狂的给我发杨洋儿好强好强好强好强好强，刷了一整个屏幕。但是呢表面上的我们是非常的知性，非常的严肃，非常的正经， 因为那边还有录音师。 然后呢就在马总录完以后，马总录完录音师说怎么样老师怎么样，然后我们两个就浅浅的在那里好下一个可以的。 但是这样，这个问题我要说一下，其实当时反应的就是除了主义老师还有很多，因为当时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大规模的一次反应。 像这种事儿，因为当时我本身不是作为导演进棚的，但是确实也一直是在导戏。然后，但是我是对时间统筹这一块我是完全不行，也不是我在负责统筹，导致我们当时有时候录戏就已经很晚，就是很晚很晚，属于是熬夜熬大夜的状态。所以有一部分老师的嗓子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后期。但这个东西你其实在棚里你当场你是听不出来什么的，你只有拿到这个对轨之后你一听你觉得哎不对， 就是很明显，就是属于到后面到大概番外啊大结局这块有一批就是后面几集差不多都反了一遍，然后呢是属于线上连着反的那种。 但是呢就是马总很强。 因为你说那个其实我们是知道，因为苏玉他到后期的这个东西他刚是录的挺稳，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楚玉、这个、 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点是属于，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啊是属于苏世玉这个人，他其实从头到尾他的状态是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他心理戏比较 多，就是他已经藏就是一辈子都这么藏过来的，就是这种，就是属于他背后他后面几集他心中惊涛骇浪，但是面上还是淡淡的， 相对来说比较袒露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当时反应的时候，因为要求的就是比在棚里要求更高一点，因为棚里确实当时也是听不出来，其实就是没有怎么往前听，都是录完之后直接往后走，没有怎么往回听，对吧？对轨完了之后有一些音需要反，就是很担心会录不出来那种状态，就是录出来那种感觉。因为楚明宇到后期真的很难把握，就是稍微播一点他就会变得很油腻或者很霸道总裁，就是因为那个真的很不好录。当时我们就会觉得，比如说今天我们时间就这么点，我们可能就只能录一集半集。结果呢就是马总超强，他就是属于只要你跟我说一点儿，你能把我解释的通，你能把我说服了，然后他立马就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这里觉得不太够，能不能再怎么样点，好，他立马就能给你个新的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我真的觉得就我很少会这么夸人，就是平时夸人就真的很好，哎，我喜欢，我就是这样夸。但是我就是那天就是一直在发摇摇好评，然后一条我要复制三四十句然后发过去，就是私下里 你不要再掩饰了，你就是这种人。然后呢 QQ 中就开始刷屏，网友就开始刷屏摇摇好强，摇摇好强，摇摇好强，摇摇好强。 我就要默默的再补一句吐槽，你以为蛮好用是随便说说的吗？ 蛮好用是这个意思吗？我还以为蛮好用是表情包好用呢，我存了好多的表情包。 你把这句话发给他。 你以为蛮好用的？ 我以为是表情包好用，因为每回 来你现在打开微信把这句话发给他。 我赶紧等， 我告诉小满，我立马我去告诉他。 哎，好笑 啊！没关系，他不会打我的，我就是 他也打不到你。 我真的以为我老看大家发表情包，然后说蛮好用，老师，我真的以为是表情包好用，我还想的是呢，就是我也存了很多表情包啊，然后天哪！ 真有你的， 震撼我心，我刚瞳孔地震。 让王一九自己去自首。 我不要。 刚才那个问题我们答完了吗？ 哦，后面是作词，那我是单独说还是现在说？ 你就现在说呗。 你作词，你为什么不在歌曲组的时候解决？咋了？歌曲组是广播剧组。 不是，歌曲组的时候把我忘了，就是所有人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忘了，就是因为词作没有别人了呀。然后说到最后，已经把我这个人给忘了。说完的时候才想起来，我的天哪！ 啊，请问王一九老师，您在作词作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吗？ 不是， 平静。 好做你们俩，没有，就是我觉得歌曲。是做广播剧的话有点卡壳，是因为以前没做过，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东西还是推进的很开心的。但是歌曲这完全就是强项好吧，为什么会卡壳呢？就是 跟人家问我你做后期的时候开心吗？不开心吗？没有啊。 不对，对王一九来说，要不是经费比较紧张的话，我还可以再写十首歌。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还可以前面主题曲都主题曲本来就是想的，不然的话主题就只用一集好了。然后我们编剧在旁边说不行，主题需要主题曲的尊严，起码要三集。所以我们才用了好几集的主题曲。 那个什么什么落于江山一树白，哎，那个开头就很适合当了皇帝。然后就这么阴差阳错，就是阴差阳错那首歌呢，到后面就变成了主义版的折花耶。 好 多好呀、啊！我给我们的 FT 家做伴奏。 不是，其实这样，折花那个本来想让他们俩唱一个主义 的，其实唱主题曲挺好的，但是马总说我实在唱不上去，然后我就去跟作曲李一桑说， 我本来还想过让他唱三月呢， 但他们如果要唱只能唱原版，因为唱别的就没感觉，但是原版的话死也唱不上去。 三月只有那个作曲的时候你还跟我说这首歌超简单，写的 是 点难度都 挺简单，因为当时打算主意， 然后做出来了以后我说真的要让他们唱这个吗？好高啊！ 我就是我听完陈在野的版本，我心想算了吧。然后后来我就把目光盯到了折花上，因为本来折花， 反正我们如果最后大结局 ED 不用那首的话，就来得及啊，浅浅唱一小段嘛。 对，今天在那边开大会的时候，大家都互相抨击，你知道吗？就是互相抨击，说这三月写的也太高了吧，多情雪我根本就唱不上去。然后他们在说塞下之人才高呢，我唱不上去。然后要说我也唱不上去，我说我也唱不上去。然后最后只有王海了， 然后所有人。不是，其实重点是抨击他们没有用，应该抨击王一九，因为那不是你这么改的吗？ 不是，是因为啥呢？我以前有个毛病，就是。当然也说过， 不是以前，现在也有啊。 对，我写歌一直都很高， 现在也有啊。 因为我就是喜欢特别高的歌，不管快歌慢歌，我都喜欢高的。 可是你自己也唱不上去，你为什么有这种志趣？ 我又不是歌手啊。然后因为就是所有歌手朋友都很惯着我啊，你想呀，跟我玩的歌手全是大高音，对吧？就是大家都很惯我，就是无所谓，你写多高我都能飙。结果我直到遇到了陈总跟马总，他们跟我反应太高了。然后陈总还给我录主题曲的时候，在半截给我发语音：“你这个歌是不是这么高？” 我觉得你不用说这么多， 就是突然意识到， 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说这么多，你只要浅浅的再把 FT 里面他们那个春生秋杀放一遍，大家懂的都懂。 我觉得那个很适合当闹钟，就是唱一遍你绝对能清醒，六点叫你起床你都会起来的那种。 我才不要。 什么想问问制作组的各位老师，究竟是怎么做到剧情节奏把握，后期 BGM 配音主题曲各方面都做得这么完美呢？真的觉得六级否是一部只要 是来问问题的吗？这是来吹的。 剧组用心的剧，很感谢你们的付出。你刚笑的我都不知道读到哪了，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组 这种问题，你读出来有点羞耻的吧？ 有点了，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的话，其实你能从我们主艺版和主创版包括音乐组各方面的 FT 里面找到答案，就大家其实都是在用心做事，没有在摆烂的那种。 太好笑了。 看到一个，我要学他们俩说话。马老师和太刚老师就是天选楚苏，特死我了。 我要说一句啊，不是天选的，王一九选的啊。 哎，我差我也。 王一九，你是我的天。 你好做作， 王一九，你是我的神。 好做作， 你是剧组的天。 一会儿给你们剪进鬼畜。今天他们说什么话，他们说什么话都会提防我，就会说一半就你不会给我剪进鬼畜里吧？我说我给你们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心理阴影啊？ 太好笑了， 你剪啊！万一这个鬼畜让我红了也好呢，我就可以不做后期了。 把你唱， 我就靠你的鬼畜红了。 把你唱的全给剪出来。 啊，说 太好笑了。 你看这个问题啊也很好笑，提问主创一九每次写词前会做什么工作。哎呀，我一九我写词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决定哪一天要写，然后打开文档，就是最困难最漫长的过程，就是写的时候真的很顺。 不 打开， 我告诉你，不，王一九写歌最困难的是什么？是控制住自己的手，不要多写一首。 对，就是这样。对，就是很容易多写，像大结局折花那个，我一开始写，然后不小心就写了200，然后我就开始删，开始痛苦。你觉得哪个好？你觉得哪个好？求求你帮我看一下，你觉得哪个好？然后开始痛苦往下删，这是最痛苦的事。别的倒还是没有，就是我不可能会做那种没有灵感然后硬憋出来的东西，就是反正写出来的都是我发自内心一直想写的东西， 就是这样，就写词对我来说真的很快乐，不快乐的就是只是我作为策划，然后要给别的没做好什么事儿的工种给他们善后，这个是最难受的，就导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比较好笑的是《伞下之人》是咋写出来的，其实当时那天没打算写《伞下之人》，那天是在写一个别的词，然后因为我写词的话，如果甲方我不认识或者甲方我不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会先写一两段发过去，然后说你看一下风格，确定之后我再往下写。然后我把我要写那个词债发给甲方了，就是当天我已经确定周四我要写歌还是周几我要写歌，然后写两段发给甲方，半个小时他都不回复，我当时就是怒火滔天，半个小时你敢不回我？然后我想，但是我今天他这个词我肯定是不会写，但是我今天我已经是进入写词一个状态，我一定要写点什么，然后我就打开了伞下之人，就是飞速的写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那么有激情。但我这里我要说一点，就是我在做第一季的时候我心态有问题，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焦虑非常严重，他们俩都知道我焦虑非常非常严重，就是严重到如果我这东西周五要发周三还没做完我就会痛苦，导致我第一季的时候全程都在那段时间我心里一定是有问题，我是大概吐了有大半年，每一顿饭早中午晚还有像什么夜宵，每次吃饭只要我吃饭我就会吐，吃完就会吐，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可能是心理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焦虑太严重了。但是等第二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包括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就是剧组的朋友制作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点儿，所有的剧就是每一部剧不可能有不敢的，就是不可能有上线的前三四五天我们就做好了，就等着上线了，根本就 不可能。 就算我们第二季的时候我们说的特别完美，我们说是我们要囤争取囤六集，最少要囤五集再上，起码有四集是定稿的，但是我们确实是做到了，就是有那么四五集的 demo， 但是说实话真的做不到，就是完全做完然后就等着它上线，不可能，只要它没上线我们就想改，我们就想加东西， 这不就是刚才我说的吗？就是只要你 没 有上线 就是只要你还没有上线的时候，我永远都能抠出一万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行要改， 然后后来 不可能说哎就我做完了 OK 了我觉得可以了， 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所有剧组都这样之后加上第二季的时候我被编剧整天在那边揪着耳朵，他也不是骂我，他只是告诉我说大家都这样，你就不要是什么心理压力，你就不要觉得是你的问题，就是做剧的没有不熬夜的没有不敢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好像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心态就感觉我调整的挺好，第二季的时候好像我就没有就是睡不好或者是吃不下饭一直吐的，就是当时我对这种事儿很焦虑，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点还没做完就很可怕，后来我主要是因为发现大家好像都这样， 这有啥呀， 没有任何一个组是我上线前三四五天我就全做完我就放那儿就等着上线，应该是没有这样的， 不可能， 这本来就是这样啊， 就是当时真的是 你就是没你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你知道为什么之前有剧组 FT 也没有人想起给我请后期，我也没有想过要参与，我心想我到底有什么好说的，我都不记得我做了什么。 不是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说的，就是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亲友局嘛，我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包括今天上午今天中午的时候录，还有很多人是因为就是个性害羞或者是在外面假期在外面玩没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亲友局就是最好每个人都做点什么，尤其是长期跟组的，你要说就参与了一两下对吧就算了，但是长期跟组的大家还是唠嗑嘛，反正主创版的能听的也都是真爱了吧，能听到我们说到这儿的也真的是真爱中的真爱了，我觉得无所谓，我们又不收费，我们这 FT 又不收费对吧，就是 不还开收费吧，我们废话太多了我们言语中藏的不能播的东西太多了，怪吓人的。 行，反正就是我现在觉得做广播剧这个东西我以后心态也会调整好的，你像第二季出现中午不更晚上更或者是请假一周这种情况，我要在第一季在第一季我可能就跳楼了，因为我这个时间规划就包括我这强迫症你懂的，就是特别特别严格，然后会给自己执行的 我只能 列表非常非常严格， 我只能说 按照这个去执行， 我只能说我作为一名父亲初见成效，反 PUA 达人初见成效，天天指着揪着王A9的脑子骂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产生了一些作用， 这是非常有作用的。我是像第一季那个，我的精神状态真的很差，我当时好像我自己微博也不太分享那个做剧的一些快乐的事，因为我觉得快乐事和痛苦的事 没有快乐的事 都被我消化掉。 第一季就是王一九受难记，王一九忍者的一生。 就是他发出来那个东西我还会快乐，我还是经常会听的，我是有感觉快乐的。但是第二季是真的， 就其实属于王一九他第一季做完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压根不想做这第二季的，他就是在天天在那想，我要不要做？哎，我还是不想动，我好累，好疲惫，好恐惧啊！然后一阵，然后才到了那么后面才开始调整好了心态，才开始第二季，不然早就应该开始了。因为王一九第一季的心态实在是，炸了。 就是也是没做过剧，一个是不知道广播剧好像大家都是挺折磨，但是大家都会自我排解，但是我不太会，加上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我就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吗？大家做不好事儿是不是因为 就第二季开始的时候王一九也在心态炸裂完了以后，所以说他才会就是在我这儿一通哭诉完了以后被我发现了他的心理状态，我来帮他救这个场。他第是属于你把就是我答应你帮你救这个场到我开始看这个文到就是开始写给你第一集，好像就过了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吧， 反正是半个月内 好像就一个礼拜差不多， 对， 反正就而且本质上第二季 就都是腻了，扔了吧。 来帮王一九救这个场的时候，你要说救场编剧，其实我来干编剧的事情就真的没什么可说，就是命题作文，就王一九的需求非常明确。就首先这个第二季接手嘛，就是定调，就是作为一个编剧最重要的定调，这个工作是属于已经打好了，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你这个基调发生一些什么改变。然后呢仔细一看呢，这篇文就是属于呢，我对于我来说，如果要这篇文就是那种最典型的第三人称剧情往下走所以说呢到第二季的时候是不可能对他在这个脉络再产生什么改变了。包括呢王一九他给我就是给我这个交给我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连那个剧情的那个大纲都已经分好的，就等于说是完全的命题作文。所以说呢，而且他的要求也是不要大改，就是不要对剧情进行大改所以呢就是我拿到这个的时候 大改 多难，小 改就行。 我全程除了对就是一些我接受不了的我觉得一定要改的地方动了动，其他的地方好像就是龙文怎么来了就怎么写吧，反正就是我的作用就是我的需求我的目标就只有在这一集之内把这一集需要出现的地方给写完，就是用剧情这个剧情的节奏和顺序把它给写完写出来，并且呢哎，反正就是正常改编了，反正非常没有什么难度的东西。大概改了也就改了几个地方，就包括、啊、对，他最开始的时候给我那个大纲本里面画了十一集，我心想为什么要画十一集，这数字多难受啊。然后呢我就给他改成十集了，当然改成十集其实也不是因为我看这个十一集难受，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把三院这放在了一集的正中间。 那不是我弄的，那集不是我弄的，然后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因为他那个放的 我看着那个哇三院放在正中间，哇这怎么可以，然后我就直接把它给大刀阔斧改掉了，改了一些结构把它缩成了十集。 那个东西我本来想要的也是十集后来是因为那东西本来我想要十集是因为这能说吧，因为我的强迫症，因为第一季是十集，第二季我想也是十集，刚好就对 了，反正就只有这么浅浅的改了一点点，就是啊，然后就属于每个夜晚王一九大概到三点四点，然后王一九 我就被昏迷了， 然后王一九昏迷了，然后呢就属于我跟六在这里搓图 然后搓图完早上醒了之后属于我醒了，然后 王一九你起床了吗？ 有好几次是 出其实 第六就周六早上要就是周六早上我周五晚上可能秒睡了，周六早上把我喊醒的时候就会打电话很小心翼翼的，你醒了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你对我最温柔的时候，因为我有多少有点起床气，但是就是如果你态度很好的跟我叫我起床我就还好，如果你像有时候别人打电话，我朋友或者谁打电话你起了吗起了吗，我就会劈头盖脸一顿骂，因为我起床真的很困难，但是你每次打电话很温柔，就觉得这是我的蝶姐姐吗？ 你是抖 M 吧？ 没有，天哪！ 你是抖 M 吧？ 没有。 感谢大家听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废话，也没有什么重点，没有核心。 对，就是，然后现在就是想说，我们是第一回来录这个 FT， 包括像六将这种工种，他一般也没录过。然后像我们的话是第一次做剧， 那我课没录过吧，没有人能找得到我的。 包括今天音乐组那边也是，大家都没有录过这个东西，还要跟他们讲那个 FT 是干嘛的，就是所以我们可能节奏把控的不怎么好，然后没有什么心得。我就是觉得这部剧，尤其是第二季，其实做的我很爽，就是有痛苦，但是第二季纯属是快乐大于痛苦。就是你们也能从我平时的状态能感受到，反正都自己平时什么状态你们也知道，就是确实好像快乐了很多。然后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本来我当时就是打算以后再也不做剧了，我金盆洗手，我是回头是岸，我放下屠刀，对着我立刻飞升。但是就是当时那天晚上马总跟我聊天，他起码有两三回都说到我觉得你是个特别棒的策划，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继续做剧。我当时没有懂他的意思，我的脑子就是他有点迟钝，我觉得他在说客套话。你看他说了一共有两三回吧，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夸我，哎，就是你明白吗？就是然后好像突然被打通了一样，就觉得哎他在夸我。然后我就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做一做，但是由于比较懒，所以这个做一做也不一定到啥时候了，反正就是有好玩再说吧。总之这个还是入这个广播剧圈还是挺快乐的，在一系列的痛苦之后还是很快乐的。你们俩呢？这心得不能我一个人说， 蝴蝶先说。 我就纯纯的，我来做这个就是道君集这个组，纯纯的就是王一九太痛苦了，然后我来帮他救了个场，就是天天搁那 emo， 大半夜打电话哭诉，然后这样那样的心理状态，然后感觉，然后呢问他也没有说，之前也没有说是怎么了，然后这样那样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王一九的这个人吧，他是属于就非常认真，就是认真，就是因为他非常认真，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些些的冤大头，然后呢就导致了一些事情，就属于他就是那种纠结的会往自己身上贴锅，什么事情都开始考虑就是自己有没有做错，他刚才也说过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是从接这个剧本到最后跟了一整个第二季做完为止，就感觉哎，王一九刚才说第二季做的挺开心的。那我这边就我个人的来做这个剧的初衷就已经达成了，因为我纯属就是来帮他这个忙，就是他第一季做的太难受了，第二季我来帮你，然后不那么难受一点。就他说第二季 OK 很开心，那我这边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再加上六将本身老熟人了，我认识六将比认识王一九还早，就是控制这个风一样的女子，他后期就是我们两个可以说熬了这个组最大的夜。当然六将比我更惨一点，我是改完 demo 就可以睡了，六将呢是还需要再检查最后一遍，看看有没有输出问题。 反正就是整个第二季做下来全部都是血和泪的教训，全部都是干血。嗯，然后就没有啥好说的，就是王一九这个被 PUA 的达人，我感觉当一个老父亲这么久，他也初见成效，感觉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容易被 PUA 到了，那就 OK 了，就这样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要是以后还有做什么剧的机会的话，以后再说。反正君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到目前为止该做的都做了，每一次虽然都很干，也有一些遗憾，但我想抠的基本上我都已经抠过了，痛苦也痛苦完了，到现在还有个主创 FT， 这个发完应该就彻底结束了， 跑路跑路， 挺好的挺好的，跑路了。 又叫你来说一下吧，你可以少组织一些语言。 那已允许你我耗尽春色缠绵绵，秋色春色秋色，随便吧，就这吧。 他不想， 我说完了。 他千言万语不在歌里。 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最，你看我就是磕 CP 来的，嗯。 行，磕死你了，我也磕死了。我觉得我们可以结束了，我说个结束语吧，结束语怎么说呢？就是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浅浅的录完了我们主创版 FT 关于剧本后期这块大家最想听的这些东西，当然可能没有把每个人的问题都回答上哈，但是大概因为你要非要说的话太细致了没办法说完，我们只能剪剪片段去说。 你就说我们回答的问题没有一个好像是在好好回答问题。 对，我们回答问题好像就是是那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好像又没有按照问题去回答，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想听什么，因为没有录过 FT， 对不起。就是如果就大家觉得有问题，应该都是我这个主持人的锅，每一场有我在的 FT， 感觉都味道很奇怪。 你这话也很奇怪 的。 我这边串一下，我们这个环节结束之后，下一个环节就是音乐类的 FT。但是音乐类的话，因为人多，而且也很关系好，然后就会更乱飞一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什么？你们音乐都比我们今晚还乱飞吗？ 乱飞的很，我真的以为他们都是好人，结果你知道开场上去就闲聊了一个小时，我天哪！对，希望我们之后会在新的剧里面重新相聚，如果不能的话，知道没说。 钱给到了我就来。 晚安， 我一定会来的。 这就是后期， 拜拜， 就是社畜，比较现实的社畜。冷笑，拜拜，拜拜，晚安，晚安，马克巴卡。 你闭嘴。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广播剧《君有疾否》的主创版 FT 之音乐区，我是这个环节的读稿主持人王一九。然后呢，因为就是涉及咱们音乐方面的朋友实在太多了，今天就是浅浅的抓到几个经常在线经常在家的朋友。然后现在其实这趴也是可能废话比较多，如果大家没耐心的话可以直接往后跳。然后现在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白曼、陈在野、王海、陆马、明瑶、迷园、如秀，还有我们大哥水墨流苏。首先介绍一下白曼，白曼作曲，写了我们第一季的《我与山岳分两尊》，第二季的《友情案》没错和《无人州》。然后陈在野，对我们组的高音歌者，唱了第二季的《友情案》三个版本和《多情雪》。王海，我们组的高音歌者，超高音歌者，唱了《飞雪歌》的歌手版和第二季的《没错》跟《伞下之人》。然后民谣就是作曲，写了咱们第一季的完结曲《何妨》跟第二季的完结曲《折花野》，还有《伞下之人》。对，还有《伞下之人》，但是我们自己唱不上去，对吧？只有王海能唱得上去。圆圆作曲，写了三院的那个插曲《多情雪》。然后秀秀是和声进组的，但是第二季的时候开始压榨他给我们写配乐，写了几首很好听的配乐，比如现在还没放出来那个《相忘无梦》。然后 陆马的话呢，他是婚姻对吧，也就是歌曲 第二季从头被我们摇到尾的。 然后水墨流苏呢，这个名字也很熟悉，是我们全季的配音和编曲大哥，对，配乐和编曲大哥，也是被我们从头摇到尾的。哦，还有一个从头到尾的就是我们的词作一者言笑醉清酒，等一下他也要发言。然后接下来的环节就是跟大家浅浅的聊一下一起玩广播剧的小感想，因为这里边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全部都是咱们自己人，就是已经玩了很久的朋友，然后只不过这次是从歌曲圈把大家拖到广播剧圈，肯定是跟之前做歌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聊一下一些感想。我们现在就请第一个发言的，对吧？第一个发言的是谁呢？还是慢酱。 来了。我觉得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它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是功能性在里面吧。可能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做歌的时候，咱一出是一出，然后你对于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在广播剧中它在剧情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歌，它有的时候尤其是作为 ED 这样的一个存在，它可能需要有一些升华整一集的剧情情感这样的一个功能。等于说其实在写的时候，一九自己也有感觉嘛，就是会对旋律上面的一些东西要求也会更高，其实也很新颖，也很有趣。 对，说到这个的话，我跟曼曼爱情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山月两尊，就是第一季那个歌，因为原来我们原来合作过好几次吧，但是都是在别的歌里面作为词作和曲作合作的，就是没有单独这样自己做过歌。然后我们俩第一次合作那个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写的旋律真的很好，但是我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在哪个地方，就是他那个感觉不是很对，就是写的这几个版本都很好听，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不是我最终想要的。然后我们就一直改一直改改，就是重写和改，到最后我就心想啊，他不会把我拉黑吧，然后我就说那不就先这样吧。因为其实确实每个版本都很好听，有几个我脑子里现在还有那个旋律，但是都很好听，就是不是我觉得不是那个角色能唱出来的。然后呢我就说要不就这样吧，就是我真的很怕他骂我你知道吗。然后骂完跟我说不行，我觉得我还没有写到你最想要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就不行，然后就又写了一版，然后最后这个版本就是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无可挑剔的那个版。还是很厉害的。 其实说到这个当时我给他发的那个 demo 是我写了两个版本的副歌，就是一快一慢嘛，然后先慢的然后后快的那个，结果王一九来了一句啊，就这个了，俩都留着吧，就这样，就这个格式了。 我好像经常干这种事，前两天跟大哥一首歌也是这样，就是他原来写的那个副歌，我说我觉得这个副歌可以再往前挪一个位置，然后在后面加一段，我觉得很好听。你有听到就是这些用在剧里的歌曲片段吗？就是带着赠剧的那个成品，你听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或者是哪首歌给你印象比较深呢？ 其实是我第一次的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尤其是我第一次听到，就山月第一次出来那个时候嘛，就是带着剧情的那一段。然后我其实不是一个经常听广播剧，或者说我除了一些古早的日抓以外，我可能没有听过广播剧。然后我上一次听广播剧大概是初中的时候，这样那个就是这种类似于前面这个剧情衔接过来啊，然后突然下载这个我自己更加熟悉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片段出来的时候，然后感觉到他那个情绪上那个情绪衔接过来的时候，还蛮特别的吧，会觉得可能有一些不同于单独听一个音乐，会有一种互相补充了缺失的一些表达内容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你对咱们剧里这些歌有哪个印象比较深刻？就除了你写的之外， 打了很久谱的飞雪歌。因为它其实从 两个角度上来说吧，就是一个是因为为了打简谱的时候听了很多遍，这个是一个，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就是听到配音演员去演唱这几个版本，然后包括给这些去找一些它的氛围啊，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编曲，这样其实会感觉到它的这个东西，它在就是歌曲这个东西，它在广播剧中和我们普通平时做一些同人啊，或者是单纯歌啊，甚至哪怕是剧情歌一样，它有一种功能性上面的不同吧。 对，大家其实也知道我那时候第一次做剧嘛，然后当时让配音老师唱，那时候跟他俩也不熟，然后就觉得有点怪，你懂吧？虽然我知道好像广播剧圈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让配音老师唱行吗？就人家乐不乐意唱啊，就是感觉好像对吧，有点怪，就好像我现在跟一个歌手说你来给我配个什么角色，你来给我录个念白，总觉得好像有点冒犯人。但其实最终成品听出来，他可能确实没有歌手唱的那么精致，你懂吗？但是那个感情，它里面蕴含的感情，因为配音嘛，它是带着角色的感情去走的，那个蕴含的感情确实是很饱满，就插在剧里边用。我当时那个第一次用主一版是飞雪歌，我的天哪，就是放在那个位置就氛围很好，往上推。 而且其实它另外有一种，就是我们从创作者的视角来说，可能跟观众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就是你观众其实能够得到的一些情感上的体验，这就是跟做歌的时候纯粹追求一些歌手唱功、质量、咬字什么这些东西之外，它不同的一个标准。 那你有没有觉得未来你想做什么歌呢？这个是畅想未来环节。 所以我现在感觉就是想法特别少，因为我被压榨写词，我已经没有思想了。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认识王一九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王一九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然后他会，其实我觉得就是统筹这所有的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包括是居中去总领所有的，甚至哪怕只是跟这么多人去打交道，其实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天哪， 所以希望王一九以后多多的带着大家一起玩，带着大家一起做有意思的故事，有意思的歌。 Okay, 小问题，小问题。下一个想要谁来呢？野妹来吧。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飞雪歌吧，因为这是我就是认识你，然后接触这个广播剧配乐之后知道的第一首歌嘛，也是你第一次找我的时候录的这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被隔离在酒店里面，是用耳机录的那个清唱录的这几句。然后我之后这歌出来之后，我每个版本都有听，有听海妹的，还有钢琴版马总的，我都听了。就是感觉这首歌是有一种定情曲的感觉吧，就是和大家认识的契机，也是我通过我的老婆白曼和王一九开始爱情的地方。开始爱情了，以前就是认识，然后聊一些有的没的，但是这个剧还有飞雪歌这首歌就是爱情开始的地方。然后还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不是歌了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万蝶振翅这首，哎，这首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我经常上班的时候我还拿出来单曲循环听个五遍，我就到上班的地方了。 计时器， 确实很不错。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听他那个变奏了之后的那一段嘛，我就还在想啊，这什么歌啊，这以前出现过吗？我在脑子里狂转，又去听了一遍 OST， 然后给我找到这首。 夸夸我们大哥，天哪，这个歌就是很经典，真的很经典，我愿意称它为第一季的经典制作。 是的，我有听剧啊，我还严肃购买了这剧，我还听了一遍呢。我觉得 听这个剧感觉确实和单听成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多情雪了。这首歌我自己单听的时候觉得是流畅那边，但是你把它那个穿插到剧情里面，它每一段对应的都是不同的剧情不同的画面，就好像这首歌要表达的东西它的画面呈现就突然具象化了，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这一段的时候我是用这个感觉去诠释的，然后再配上这个剧情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会让这个情感变得更加浓厚吧。 我确实是当时贴着剧情写的，这个当时也跟圆圆说我们这首歌的作用，就是它可能不是像正常异地或者是说正常一个剧情结束之后可能会插两段副歌进去嘛，但是这个是整首都要铺在里边，当时写的时候也是贴着写的，然后剪这个玩意儿的时候其实我们编剧然后他把哪一段对进去，然后当时大家为这个快忙死了，因为这个歌太难剪了，咱们是拿这个5分钟多的歌剪出十几分钟的样子，我的天哪。 对对对，这个我也有印象，之前改了很多他的那个段落版本嘛，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分段的，之后就是根据这个剧情之后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一段我其实听了很多遍，但是我主要听的是那些配音员的剧情，我会对我会去思考，万一以后如果以后玩的时候也有这种表现形式的话，我要怎么去改进我在唱这首歌时候的情感递进也好，还有那种唱法也好，我又怎么样可以让它更加贴这个剧情呢？因为我一开始录的时候我是没有接触过这种表现方式的，我也不知道成品出来会怎么样，我就是努力去想象了一下然后再唱，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可以进步的空间，给了我一些启发吧。 嗯，就是其实这个如果是将来还有这种表现方式的话应该是会要录两版，因为一版是要保证这个原歌曲的流畅程度，就是你按照正常成品唱，然后另一版是要无限贴近剧情的这个唱法，但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歌整体上它的氛围就一个，所以它就没有必要说录两版。 展望未来的话我会想唱稍微野一点的歌吧，契合一下我的名字， 像你的名字一样、 就是、对的，因为我感觉我唱的歌都是比较舒缓然后有点苦情的那种类型，就想唱点野一点的，如果可以的话摇滚那倒不至于这么野了。还有就是唱一些外语歌，如果有这种现代比较偏现代的话，我觉得可以唱一唱不同语言的，因为其实我发现不同语言它的这种歌词咬字还有它的发声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研究起来也挺有意思，还没有很认真的去研究或者尝试过。还有就是其实有一些感想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参与广播剧，我之前听的广播剧也不多，我也是听那种日抓比较多，但是日抓的话它是因为配漫画的形式嘛，所以它的那个音乐其实我也没有很注意它有非常讲究或者怎么样，但是这次跟王一九还有大家这些朋友其实我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之前跟有一次跟海妹闲聊，她也教了我一些唱歌方面的知识，还有跟陆马闲聊的时候她也教过我一些后期方面的知识，那王一九就更不用说了， 教你写词、 这个我倒是没有学，但是王一九我觉得我从王一九身上能学到一些精神上的东西，还有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我觉得非常好。而且王一九他让我最震惊的就是他的想象真的太丰富了，他能把所有东西都想得非常具象化，就是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我脑筋马上就能出现这个画面，这种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更不用说我的老婆白曼，我能认识这些朋友就是因为一开始我把白曼把我介绍给王一九嘛，然后我才经历了这些很有趣的事情。还有王一九我觉得他给了我非常自由的一个创作空间吧，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之前我会跟他进行讨论，录歌之前我会跟他讨论你觉得这一段用什么样的感觉，你想要诠释出什么样的情感用在哪儿，他都会非常详细的跟我解说， 所以给我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而且作为一个演唱者，能够在这样自由又多样的环境下有这么大的创作空间，其实是一件很让人满足的事情。我跟白曼也讨论过，就是觉得和王一九合作是很开心的事情。 你们给我就是捧杀傻了，就这样。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尽量在我规定了大方向的前提下，咱们自由发挥，这样其实可以就是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就是没有必要说是卡太死。我之前其实我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就是我还是稍微有点控制欲有点强，如果之后再玩一玩，可能我会更放飞一点。 嗯，对，因为之后也有经验了嘛，而且你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尝试一些新的唱法，就比如说《友情案》这首，它就是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一首歌用不同的曲风、咬字、唱法去诠释的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很享受。而且《友情案》的话，这也是我第一次用方言来唱一首歌，我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歌其实是很早很早就定下，当时在就大家所有歌，就是除了《伞下之人》之外，所有歌都是在大纲还没写完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原著粉嘛，然后像友情案这个的话，最开始是其实那个乐方版的，其实是开始没有想到，当时就是想一个正常版的速度，然后一个慢版的，就是慢版是要用吴语来唱。当时本来还在想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要让决定让你唱了嘛，刚好你家也是那边，你要是个北方的，我跟你讲这事儿还不一定能成，因为这时候还在研究怎么唱呢。后来像乐方版的这个是咋回事呢？是因为当时曼曼给我的时候，他给的是一个这个版本，然后我听，哎，他虽然是随手搞的这个伴奏，可是这个伴奏很劲儿，就是让我能感受到好像人坐在哪里在弹一样，就弹唱。我说行，到时候这个也给做出来，就是这样。 而且我看到有人，忘了是谁截图给我看，问这个是不是苏州话嘛？但其实不是，我都不会，也不会说苏州话。苏州人跟我讲话，我也不一定能听得懂。大部分其实是我，浙中这边的一个小地区的方言，再加上一些粤剧的咬字，我把它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唱出的这种感觉。你要我要完全用那种苏州评弹的咬字唱，我也不会。 为什么才聊两个我就感觉很感慨？天哪，想哭。对，现在大家肯定是听不到这些，但是王海跟陆麻还有白曼在公屏上疯狂扣字儿。啊，我们下一个接好吧，下一个让王海上吧，这样他就省得在公屏上扣字儿了。 第一季的话，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山月两尊，我很喜欢。然后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听这个剧的时候，刚好歌插到的是，就是他在捏那个老鼠，哦，不是捏那个兔子。然后 你要完了，你说他捏老鼠。 Sorry， 就是。好，就捏兔子那里，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和我想象中的当时看小说的一样。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录这些歌的时候，我都会去补文的。然后第二季我比较喜欢的也是多情雪吧，我也很喜欢这个，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歌。而且这个它和前面插的就是插入方式也不一样，像你们前面说的是一段一段做进来的，就是它每一段副歌都在进都在进都在进。然后我觉得那个词就是他也是跟着那个场景在走嘛，就是有那种移步换景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就说非常喜欢。我真的会写，就是真的很喜欢啦，就是真的很喜欢这，就是这两季，就是喜欢这两首。对，就还有最后一集吧，就是中间那里，就是一个大哭的过段，是的，是没错那里。我甚至都还记得是20多分钟那里， 没少听啊， 就是一个认真看剧认真听剧。我的眼泪不值钱。 你好像那种抢过我们的话筒在说这些话一样，你好亢奋。 就是下次我可以给广播剧带货。以后的话，因为我这个就是我很喜欢听小众歌曲啊，说句就是说题外话，就是我很喜欢听小众的一些的歌，所以就是我其实很想唱一些可能比较不太被很多人听过的一些，比方说 New Soul 啊，或者是 Urban 啊 R&B 这样子，我都非常的喜欢，就很喜欢这种有点小小节奏小韵律的歌，但是我又唱不好。但是就是如果说唱剧有关的歌的话，就是我 可能就是还是被冠以苦情歌手这样一个称号，因为我真的唱的很多歌全都是很苦情的歌。 好，那下一个让妖来吧。 嗯，就是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我基本是第一次给广播剧写歌，哎，是第一次嘛，就反正也是比较早期的，就之前其实没有怎么接触过这种形式嘛。然后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话，就是当时第一首就是何妨，然后当时写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脑补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样子，但是就我没想到它放在剧里面之后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出现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是我觉得很震惊。就是因为那个就是何妨那一集就前面放了一段就我自己唱的那个 demo， 就是那一段剧情真的特别好，就是整体氛围感真的特别好，就是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就啊不行。然后后面就是也是就是插的那个异地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感觉插的特别好，就因为我之前也是不怎么听广播剧的嘛，然后我是看日漫会比较多，然后之前看动画的时候就会经常有那种神异地插入，我就感觉我们这个剧里面好多地方都是那种就是神插入，异地神插入，然后听起来就跟剧情就融合特别好，而且是达到了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因为那歌当时你写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是这么个用法了。其实这个歌感觉他那个跟咱们做的特别传统的那种古风还不太一样，就是包括后来大哥的编曲上他们不是也有做很多调整吗？因为当时是当时第一季的时候，第一季的编剧就是那大纲他写的时候本来不是断点不是断在那儿的，然后我是以死相逼非要他把断点断在就是楚明宇说完了那里，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完了之后插这个歌绝对特别好听。 嗯，印象比较深，其实我印象都挺深的，就是我们这个剧的歌我都听了，而且我觉得就是都特别有记忆点，就都特别好记，就哪怕是没有听剧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剧情 buff 的加持下，我觉得都很好听。嗯，然后印象最深的话，嗯，我觉得是伞下之人，就因为那一首就比较特殊嘛，然后就突然就定了，然后突然还要我来编，对，就是就我当时也挺懵的，然后就我编曲也就那个样子，然后等歌手老师录完了之后，我就啊好好听。 你老是感觉不是很自信，每次你都觉得啊我不行不行，但是实际上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个成品出来一定好听，然后等录完了你发现哎挺好听的。你每次都这样。我算是发现了，每首歌 都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谢谢霍旭老师和歌手老师的帮助。 但是伞下之人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突然呢？王海说他录得很快，不是在逼你哈，这首歌真的很突然，是这样的，因为那两天我正好在跟咱们作者，我跟文文在聊天呢，在说到啥了我忘了，当时这个结尾没有收住，当时在棚里录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想好这个结尾要怎么收，然后但是那天晚上突然我就感觉就是这个要给我听的曲子，觉得这个歌它特别特别适合放在这个结尾，我觉得脑子里一下就有画面了，就是我当时没有那个具体画面，但是我有他们俩闹得不愉快然后苏旭一转身走的那个画面。而且这个歌很特殊的是它不是很赶，它真的是很飞速，就是我听完这个曲子第二天我不是跟妖说这个曲子要拿来放这儿嘛，然后说完之后我是在应该是在床上，因为我是用手机写的，这个立马就把那个词写出来了，就是副歌全部写出来了，然后当时还没有打算叫伞下之人，当时就是随手起的，因为从歌词里面抠了一句，后来想不出来歌名叫啥，我觉得叫伞下之人也挺贴切的，所以就定了这个名字。其实也不是也不是故意要赶，因为海妹她录的很，我当时跟她说的时候我就说这歌要的很急，然后这歌什么时候上线一定要这时候录完，大家别以为我们在欺负他吧，这个歌就本来就是是唯一一首这所有剧集里面唯一一首突发奇想就是突然要做的歌，别的没有。 哦，那个折花野我觉得是就是特别不一样，因为不是有两个版本嘛，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那个我们完结的时候那个就竹一老师唱的一小段的那个版本，然后后面是发的那个就是在番外里面发的那个是完整的那个版本， 我就感觉这两个地方就是虽然是同一首歌，就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就是那个刚刚结束的时候那一段，就是哇，就是感觉两个人什么奔向了美好的未来，然后突然那个前奏就起来了，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就觉得哇，做的好好哦。 啊，夸夸我们大哥，没有开麦的大哥，夸一下。 对哦，好厉害哦，刘叔老师。 他其实那段剧情，就是他们俩往外出去玩的那段剧情是新加的，就是原文里面没有。我总觉得，因为原文那个剧情结束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怕大家会哭死，因为原小说里面就是同归而葬嘛。我觉得，当然这句话我没有做出来哈、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浅浅的能明白这个比较。悲伤然后比较大结局这个氛围，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哭崩，然后加上我自己觉得哎，可以给他们来一小段，其实你要非要说的话，你要么理解成什么平行空间，要么理解就是登机之后就外出游玩，要么你可以直接跨时间理解成就是养小孩对吧，就小渊长大之后他们俩出去都可以，就是但是要有 一小段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是彩蛋。然后我其实就把他当时跟我们音频后期说，你把这个再往后给我拖一拖，我要他离大结局那儿再远一点，最好是隔个两三分钟再出来，就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时候出来。但是我忘了猫儿他有进度条，他会显示那个位置。哎，我当时还跟他说的可好了，大家肯定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天哪，最后那个进度条把我出卖了。后边那个版本其实是正儿八经我比较想要的感觉。就是你这个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剧情它本身这些歌曲它其实有点受剧情的限制，就是它这个题材它是没有那种侠气，就是很侠气在它毕竟它是一个围绕在宫里然后宫外也就是出差吧这样的戏份，它的歌肯定是不能太豪放，但是这个完结之后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完结的走向，所以我们当时编曲的时候就是我们跟大哥研究说这个就按照正常的古风，然后包括前面那个笛子，那笛子是秦朗哥吹的，他今天也不在，他吹的那个我真的觉得巨好听，就是感觉一下就起来了。对，但是我有看到大家之前在评论还是哪里说这是什么大洲宣传曲、旅游宣传曲，我笑死了，什么鬼。 我想写点欢乐的，或者想写点摇滚，我不想写悲情歌了。 那可以把你跟野妹凑在一起，大家唱野的。好，我们下一个让圆圆上吧。我们前两天刚做完鬼畜， 我现在还是山茶花， 有一些做鬼畜的天赋在。嗯，该你了，你应该也是第一回玩广播剧吧？你之前有玩过吗？ 对。哦，我也是第一次写广播剧的歌，然后征集开启了我新一波广播剧的热潮，我现在每天听着广播剧睡觉。 天哪，你跟王矮子差不多。 我感想就是别人都写了好几首，然后我就只写了一首。大家可以觉得这个好听哎，那个也好听，然后我就只写了一首，就觉得好听或者不好听都没有机会。 啊，对不起，下一回让你写五首。 然后我觉得就是广播剧的歌吧，就和剧情搭配在一起，我感觉就是一种升华的效果。然后你每次听同一首歌，就是你听过剧的人听和没听过剧的人听，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就你听过剧的人，你每次听到这首歌或者听到哪一段哪句词，你都能回想到剧里的那个场景，然后剧里的角色，还有你当时听这个歌的心情。然后我觉得就剧虽然完结了，但是每次你再听到这首歌其实都能回忆起来，就感觉没有完结。 开始喊口号永不完结是吗？那这些歌里面你印象最深的是啥呀？ 伞下巨人呀，我最喜欢这个，我现在微信视频的铃声都是这个。 天哪，这是夸到了腰，来给他鼓掌。 其实多情水真的不高，是在我写过的歌里头就是跨度不算那么大的。 一会儿也没上麦打你，我跟你说。 没有没有，然后主要是吧，当时不是要写那个放灯嘛，然后副歌我其实就是直接一次就写好了，然后画面就是那个灯飘啊飘啊飘，然后我就越写越高。 主歌当时是 有改啊，不是，是因为这样的，咱们这个剧组然后所有的歌应该是都有改，基本上作曲都有改，然后有的是大改，有的是重写，但是其实说实话大家的版本都很好听，但是因为我有时候我的直觉可能比较直，然后呢我的嘴又跟不上我的脑子，但是就是会有一些我会直接跟你说我觉得不是这感觉，然后我要的感觉是啥样，但是你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出来你知道吗，就只有等成品出来之后你自己一听你会觉得啊、哦，好像确实是。第八集的时候咱们后边是放灯嘛，前边那个纵酒飞雪楼就是他们在酒楼那块，这个是我从最开头想写的，就是苏旭下马车之后崇明在上面看到他，其实苏旭这个时候没有在下边看到他，但是我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画面就是苏旭在下边下车看到他，然后他们俩这样一上一下然后遥相对望，然后那个大雪飘，就是你懂吗，就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是我主歌想进入的地方，所以我才让你把主歌写短一点。 对对，其实我们应该是16年认识的吧，然后你应该是我合作最多的词作了，然后这么多年其实写了好几首歌，这个还是第一次有改过的，其他的歌基本都是一遍过的，最后反正效果还是挺好的。 其实因为我做剧之后我也是会发现你这个剧跟纯作歌确实不太一样，因为纯作歌的话你感觉是可以自己设计，但是现在剧的话是我们必须要配合剧情去走，就是可以自己发挥，但是你不能跑太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剧的时候会一直磨这些歌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我就是哎呀，如果认知一直在进步的话就会一直在想我们之前做的是不是黑历史，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这个毛病的。 哎，以后可以多做。哎，还有那个没错，其实我也很喜欢，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第几集来着，反正就是洛星下线那块，然后他不是见到那个苏苏，然后一直在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听得我超难过的，就是那个就是小刀拉你的心，然后一刀一刀，然后到那个没错那个 BGM 一响，然后感觉直接一把刀捅进来，就这种感觉。 嗯，他那个其实是那个歌其实是啥，当时因为洛星那个本身是他原剧情里面他那会儿死的时候，当时感觉当时其实没有把这个歌插进去的感觉，后来是因为那个回沙也是我写的，当时我写的话长度会比现在再长个1.5倍，然后被我们编剧摁着头骂说你给我改了你给我删了这太长了再给我删一点，所以就删了一些。这歌插进去的时候当时就感觉这歌哇很好用，因为这歌其实是我们唯一一首现代歌，就是整个剧两集的剧里面唯一首现代歌，我觉得当时可能大哥拿到这个在做编曲的时候可能心里在骂我吧，心里想什么鬼，你这古风剧里面怎么还有现代歌。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尝试吧，就是我自己脑子里觉得我们是可以的，就是我可以做到在古风剧里面插现代歌但是不违和， 我觉得完全没有违和感。然后你那个词我也很喜欢，就那句我想想没错，其实我只是那时所以就那句什么 你是不能 念出来的对对对，千山万色里最旧的那木耳，好好听。 不是这歌其实怎么写出来呢，我现在跟曼曼我们俩写歌的流程它比较打架，因为我是坚决先曲后词，就是你让我先词的话我又写得很乱，然后呢我就跟曼曼说你先曲吧，但是他是会喜欢你先给他写一段什么感觉，然后他照着这个感觉往下写曲子。我说行，那我给你写两段。其实没错的主歌就是它为什么那么长呢，就是因为它本来是我的随笔，因为我以为慢慢会拿那个东西去改它的长度会改短一点，结果它就是顺着那个写下来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哎，长的也挺好的，所以两段主歌就是当时写随笔写的，一段是苏旭视角的，另一段是楚明宇视角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句就是算是楚明宇的自述。我真的觉得哎，大胆尝试勇于创新。 我其实都还挺，因为我平时也不做这个嘛，哎，因为每天都在写代码，偶尔写一首歌就很开心，所以其实什么都挺想写。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秀秀来说吧。 我觉得咱们你看之前好像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聊一下你玩广播剧的小感想吧。 这个我做广播剧的经验也比较少，嗯，我们好像在座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飞雪哥然后这个聚集在一起的哈，我也是。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是多情雪，然后因为多情雪它首先它是放灯名场面嘛，大场景， 然后但是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大场面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做这首歌的时候被催得很紧，这首歌应该是全剧我觉得是最赶的一首吧，是不是？ 救命，感觉我被骂了。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本身正常的流程的话，这个和声肯定是歌一出然后这和声就让你先研究研究一下，但是这个比较赶的原因是到发现在这个场景里面单你一个录和声的话压不住，就是这个场景它压不住，就还得两个，然后就是得邻居男妈妈，我跟曼曼的男妈妈让他来再录一个男生的和声，你们俩这样搭着录，然后给野妹做和声，这样的话那个场景铺出来他会有感觉，因为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用人声只能用和声伴奏去衬的，所以那个地方他就是比较赶的原因就是你平时你自己录的话可能会比较快一点，但是你这个是你需要给邻居男也腾出一点录的时间，你还要给他编，所以就比较赶。我对呀、啊、跟我说的我感觉已经现场已经开始在骂我了。 没有没有，这个曲子它真的很好听，而且后面我个人是觉得它很高，让我唱的话我肯定是唱不上去的，这样 我也觉得很高。但是我们折磨野妹的时候就是可以折磨她，我们自己唱的时候就觉得太高了太高了，像我自己唱的话我觉得每个都挺高，我也就有情爱能唱上去吧，我连主题曲我都唱不上去。 是的，还有就是吴仁州的海报，我当时看到那个海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扎心，那种感觉很虐。 救命啊，吴仁州的海报你知道怎么来的？就是吴仁州不是有个手术嘛，现在梅梅在做呢，然后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画全是黑白的，就是跟我们第一季山月两灯那个风格，就是那个画师画的全三件嘛，然后也是我从同人歌的时候我们俩就玩，他是正儿八经跟我一样是原著粉，所以他画这个就得心应手的，然后他画出来其实是黑白，但是我当时是想让生给我调一个海报，给我做一个海报，我跟他说了我要哪几张什么感觉的，我要的那个感觉和第一季山月两尊那感觉一样，就是看起来比较孤独的感觉，然后我没想到他可能是为了就是看起来更搭调，我说我要这个绿色，我给他截图，我说我现在手机主题是这个绿色，我觉得吴仁州应该是这种色调的，没想到我醒了之后发现他把这个海报给我上色了，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开启了一条他什么不一样的道路。 就是很多歌他单听这本身就很好听了，但是你放在剧里面加上那个音效呀还有配音这些东西就很有氛围感，就好像我在围观他们的爱情一样，这样的 身临其境的感觉确实是有。 对， 嗯， 所以这里就夸一夸那个音效，我觉得音效做得非常到位。 嗯，我们后期的音效还是挺不错的。 你记得你们好像很多人都有当群杂去配那个放灯那个场面吗？就真的会有一种当 NPC 然后看他们谈恋爱。 哎，对，当时你在赶这个债，忘了把你也弄进来了。下一回再有的话，我们可以集体去那啥。但是我要求很高，我要我们配的很好，你知道吗？不然我们会被嫌弃的。之前那个版本就是我们人均录了好多，我就那几句话我真的录了几十遍，我还特意买了一个新麦，我还让马总来导我的戏。天哪，就是感觉挺新奇的，我感觉就好像他们唱歌一样很新奇，就是跨工种干活，很不一样。对，哎，这我秀秀的那首有一首《相忘无梦》那个歌，它不是歌，它是个配乐，我觉得巨好听。 对，它 觉得巨好听。 这个原本是因为反派他需要弹那个一个古琴的一小段那个 BGM， 但是呢后来我写出来之后就觉得好像还可以继续 写完整一点。 他这个写出来之后，我真的感觉这个味儿，知道吧？就是虽然是反派拿过来的，但是很像主角能弹出来的那种东西，我就觉得，哎，咱们就最后就整出了一个成品，给他取名叫《相忘无梦》。其实当时好像也就是想浅浅的玩一下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原来名字，但人原剧是神女无心，相忘有梦，但是也就后来衍生化就会变成相忘无梦。这当时想的就是觉得，因为这个反派是喜欢他自己喜欢这个主角，但是主角不喜欢他，这个名字刚好就很戏剧化的说明了这一切。然后这个东西的成品，它真的巨好听，一会儿给你们发一下，很适合主角用，它就是那种主基调的感觉。它这个主基调就是属于，很嘲讽，因为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喜欢自己，自己喜欢对方，所以这首歌就叫《相忘无梦》，就是这个配乐，哎，真的挺好听的，确实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一边写和声，还有精力跟我搞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我们是为爱发电，对， 我们组人均被榨干的那种情况。 我昨天开玩笑说我写一篇小作文，然后过来那个激情演讲，痛哭流涕。 但是你没有哭出来，我跟你讲，一切都是因为王海在。王海如果不在，这会儿我们肯定已经哭上了。 就是有的纯乐它单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放进去又不是很搭，它会抢那个人声的风头。这个我觉得是就是参与军籍的配乐学到的一个东西吧， 对吧？ 就是我们这方面磨了很久，有磨了很久。 最开始出的钢琴版其实真的很好听，但是它的钢琴就是太高了，你懂吗？就一个调太高了，另一个可能是里面加了一些跟人声搭不上调的配器，然后我们就会改，然后一边磨一边改，一边往里放，听听哪个比较到位，然后再导出，再听听这个行不行，好像还是有点高，然后再调，导致这个版本，我跟你讲，相忘无梦古琴版、相忘无梦竖琴版、纯钢琴版、钢琴版二、钢琴版三、钢琴版四、钢琴版五六，然后钢琴弦乐版，就是感觉磨了很久。因为这个是如果你纯作曲的话，你肯定是他们肯定没有受过这种折磨，他们受到的折磨一般是旋律方面的。感觉像是这种的都是都是你还有大哥你们可能会遭受到的。还有另一个没来，就是飞雪歌的作者曲作者月落暮雪，他可能这会儿在外面演的吧，然后他也是会遇到这种问题。因为有几首宫廷乐他的配器很，他用的他手法很华丽，是这样，他是我本命那个就是麦振宏他的学生，你知道吗？他家手法就是有点相像，然后你听，就是说实话一放出来就仙侠风，然后就是很大，然后导致他以前跟我玩的时候我们俩也是不怎么改，然后一到广播剧里边我疯狂就是扒了他，你这个不行了，你给我改一下，你这个配器这么大，我这个伞下之人的编作我要的是他俩分手，你一进去感觉他俩都已经无了，就是太大了， 要升仙了。 对对对对，就一直在改，他应该是改最多的，因为他本身自带的那个手劲儿就大。他上面还跟我反省了，说我说每回都写特别大，感觉改了好多遍，我说对，你已经写进去感觉这个剧就都没有一个人活着，呵呵，就是那种感觉， 直接升仙了就。 对， 搞完古风再搞一个现代也挺好呀， 还在想呢。到时候其实我比较在意，就是大家要集思广益，就是因为一个剧它诞生的话，确实是由这个制作组把控，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每一个环节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稍加研究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比较偏音乐专业的，它是可以从各方面进行一个发挥。 对，还有想说，就是名场面除了多情雪，还有一个肯定是折花眼嘛。当时我在听歌的时候看大家弹幕打的都是没有军籍我怎么活啊，或者是任何人没有听过这首歌都会伤心的 OK 这样的，就觉得当时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好像大家都在一起喜爱着这个东西，畅想未来的，我觉得大家其实一起玩就已经很开心了，本身就已经很值得期待了。 对，主要是大家一起玩，主要是如果这个东西我们都很爱它，然后都很乐意一起去这样做， 那它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差，除非我们的审美真的很烂。看一下啊，下一个让我们路马上吧。我把两个一直被折磨的放在最后，因为前面大家其实是负责一两首歌或者什么的，但是路马跟大哥是长期被折磨的。 准确的说，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混广播剧的歌，但是我第一次感觉我是一个广播剧剧组的一份子，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之前其实混音哦，歌曲混音是没有太大的创作空间的，一般就是根据这个歌整个的词曲编曲然后演唱的氛围去混就可以了，你并不需要了解这个歌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所以之前混的一些广播剧的歌我都感觉自己是个过客，但是这个星期的歌就是感觉我感觉自己深深参与在其中，尤其是意义每次都会发来一些片段，然后或者是发一些那个剧本的那个剧情过来。我是第一次听广播剧，然后我第一次听广播剧听的第一个片段就是意义发了一个视频过来，拍的是他拍的那个 AU 里面在放第五集洛欣下线的那个片段。啊，我的天哪，我觉得我伤到了，就是我第一次听还听到这么虐的部分，就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是后来紧接着这个片段我还听了第二次，就是意义发了那个完整的音频过来，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还把我的养乐多打翻了，双倍悲伤。 我特别记得这件事儿。 我真的是被刀傻了，就是而且当时是我在没有听过前面任何剧情的前提下，我感觉自己被刀傻了，然后后面我就买了这个剧， 买了这个剧。天哪，我跟你讲，咱们剧组可不负责报销。 所以其实这也算就是没错。这个也算是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吧。除此之外就是那个多情雪，因为当时剪 BGM 剪了很久，我之前因为没有听过剧，所以我也不知道剧里人家的 BGM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以为那个本子就是给了一个参考，然后我可以随便剪，然后我就开始放飞自我。所以一说到第一版剪的那个 BGM，就是我放飞自我的成果。然后后面那个我觉得真的很难剪，因为就是在整个场景当中，我剪的时候印象最深就是那个主歌部分要用到很长的时间，但是它歌曲一共就那么几分钟，剪不到那么多，然后就是主歌伴奏的旋律一直在重复。然后我就感觉我那几天就是脑袋里面时不时会回想那个伴奏里面那个旋律，还有那个到那个最后一段那个就是间奏进来的时候那段旋律，我就是那几天我的脑袋里面时不时的会出现，只要我不再思考，然后那个旋律就自动进来了，一直到后面好像是无人周晚有了那首歌之后，我才感觉哦可以进入一首新的歌了。所以就是其实我是特别喜欢放灯的这个地方，因为可能一个是剪 BGM 剪出感情了，再一个就是我听的时候看大家刷弹幕，哎呦觉得好开心，就觉得很有氛围。因为我第一次听广播剧嘛，然后我以前是不知道广播剧也是有弹幕的，就感觉不是一个人在听，就很多人好像同时在听那种感觉一样。 是很沉浸很投入的那种。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它跟你以前做的不一样，它也是会有一个人生方面的顾虑，比如说当时咱们那个像无弦歌对吧，那个哄睡那个，还有没错我记得都是它有两个版本，就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无弦歌有一个剧内就是哄睡的时候的那个版本，它混的方式还有单发的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像没错的话它是开头的那个前奏不太一样，但是特别好玩，发没错的时候还有字幕组这边的妹妹们过来问，她说这个是不是音质损坏了呀，怎么感觉前面这个好像电音。我说不是，那个前奏单发的前奏就是和剧里边的不太一样。 嗯， 些小巧思。实际上我觉得在广播剧里面听这些歌跟单纯听歌是特别不一样的，因为你听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思考或者是自己的感受，但是放在剧里面又是另一种感受了。然后如果是听过剧情之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每次听到这首歌就回想到当时的那个剧情，就是忘不掉。 对，它其实主要是有那个氛围的加持，然后加上你对这个剧情，其实我们在座的对这个剧情也是很了解，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然后就会有一份感情的寄托在里边。 是的是的， 像做折花的话你肯定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做出来，他们俩从第二季开始录这些歌，包括第一季你听过的，就是我感觉他们俩本身唱的方面进步也很大，就是尤其是前几天那个毛坯房那个没错。嗯 嗯，对，其实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唱每一首歌的时候这种感情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明明他是也是用他同样是他这个角色在唱，但他唱不同的歌就是在那个不同的歌的氛围里面，所以就是很有代入感。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听主义版的一个原因吧。 对，你这个工种你有什么想做的吗？你应该是好听就好吧。好， 我也想做一下，就是他们歌手还有就是配音演员他们唱这种自己没有唱过的曲风，这种感觉我想做他们。 啊，那我以后帮你找一点主义唱歌的这种稿子来做。嗯，然后现在是我要请我们大哥来说两句。对，我们大哥水墨流苏。对，为什么说是大哥呢？因为他不是妹子，希望你们不要再认错。 我是苦主，我是来那个诉苦的。 完了，今天全都是诉苦的。这期发出来，我要不要做人了？ 不，我是最苦的，我是那个全剧从头被压榨到尾的人。 嗯，咱们俩之前是一直玩的都是同人歌什么的，好像没有玩广播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搞这个。 虽然是第一次搞，但是已经上了贼船了，就没办法了，这个船哪漏就得补哪儿。 你现在也有请你来诉苦。 那好话留在后面说嘛，先把这些苦水倒完嘛。 行。 哎，好，我想一想，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是最惨的，其实第二季还好。我第一季那个真的是周三出需求，周五就要上架，也就。有几周就是那样子上歌的，我的天哪，那个配乐和歌叠在一起，又要编那些插曲的编曲，然后还要去做那个配乐的部分，真的走走头都疼。哎， 那个时候一个是统筹， 对，刚开始 的还 是，就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配乐，很多东西它不像编曲的那种质感，它要把人声和一些音效的那些声场流出来，然后你就。不然会抢别人的那种质感的戏，然后又不能做得太过，但是又要吸引人，就很难的。而且就他一首作为统筹真的好喜欢用变奏啊，就什么都要变奏一下。但是那个有一些你们写的作曲就是苦情戏的，他非要让我搞一个那种啊轻松的变奏出来，或者是什么啊就是一个很轻快的出来，我头都大了。 我感觉在骂。 就上来就提一些很不合理的甲方需求啊，五彩斑斓的黑之类的，然后这个剧的结尾一定要卡在520这种东西也能提得出来，真的，但都给他满足了是吧？这个真的有啊，我没有胡说八道，这个真的有啊。 多清血就是520，哎，这个不能怪我，这个是六非要这样的，本来我是想着。估计是卡不上，因为还差了那么一点儿，我也不抢救，对不对？可以卡一下。 搞什么，对不对？哎，就为难编剧是吧？ 被我带坏了，被我带坏了。我这个 最后那个时长硬凑不够520，只能间奏也拉长，就是前奏也拉长，就是然后前后那个没声音的部分也稍微再拉长点，硬凑个520。哎，真是。 天哪，你就是我这强迫症就有点那个啥，已经把大家都已经传染到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跟其实也跟你问的那个问题有关，就有一个问题不是很印象很深刻的歌嘛，对吧？ 嗯。 然后你们说那些歌我一个都不知道，你知道我拿到的歌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拿到了什么《军籍第一季》主题曲，然后《相爱相杀》。然后什么哦，落子有悔，对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歌叫了很长一段时间，落子有悔，以至于最后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说我还在纳闷，我因为那个歌我编了很久，然后我觉得还编得蛮好的，我说哎，落子有悔怎么不发呢？然后都发了呀，发了是哪一个？哦，最后这有何妨？我人都不好了，然后还有这个折花叶，折花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呀，折花叶在我那边是完结曲，对吧？就我所有给出去的东西都不叫那个名字，然后我就很迷惑。结果有几首中间因为我比较忙嘛，然后我没空编。哎，为什么别人编的那个伞下之人就是伞下之人呢？疑惑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别人的伞下之人就叫伞下之人呢？哎，小我是不是？ 不是，你这样想啊，这个东西其实当时录主一版的时候，陈总也跟我说过，是这样的，就是我起名字一般很苦手，就是起名字一般我都是写词儿的时候边写边起，或者有的。都是写完很久之后才起出来，你不得不发的时候，然后小静在那边说：“你快点，我要写题字了。”对呀， 是最后才起名字。对，你们刚刚就说《多情雪》，我说《多情雪》是哪一首歌？我怎么没编过？哦，那老哥他是那首《三愿》，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歌，在我那一直都叫《三愿》，对不上，你知道。我写了从第一季到现在配的时候，就是编的所有曲子，没有一首我对得上的，就是 没错，应该对得上吧？《 过云江山》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唯一印象最深的曲子就是没错，因为没错刚开始就叫没错，他出了也叫没错，他确实没错，所以这个歌我像它是一个唯一的一首现代歌，这个歌真的是我印象最深的，只有这首歌名字对着呢。 不是没错，这个是因为写那个前就是第一段不是我给曼曼写了之后嘛，然后他做完这个曲我听哎真的挺好听的，但这个没错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前面两个字儿、 啊、 加上这个整体核心 开口就是没错，就很印象就很深， 对，然后我就说这个歌真的叫没错。其他主要 是随缘了，我就感觉随便哪一首歌出来，就我都不知道这首是哪一首歌，我都得再听一下。 古风比较难起呀、啊，你知道吗？刚开始你说《落雨江上一处白》，它为什么叫那个呢？本来我是有一段时间打算叫它颜色改，然后这个给我一个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因为他也是个广播剧制作人，然后是我别的朋友，我说你听我这个主题曲叫颜色改好听吗？他瞳孔地震，说什么颜色改，然后就一直嘲笑我到现在，每次我起出好歌名他就跟我说哈哈我觉得没有颜色改好听，我真的气死，就是然后我就发现不行，我第一遍起歌一般都歌名就是都不太顺利，所以我要多留一留，就是留就到最后，所以就哎有时候上线的时候可能只有我，然后只有题字，只有美工知道它叫什么歌，别人都不知道。 反正这歌从我这儿一出去之后就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就最后就返场回来的时候就拿到了手里，听到的歌我都对不上号。你们一直在说啊这个多情雪啊那个哎这个场景可好，然后我编了吗？这个是我编的吗？就这种迷惑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没有一首歌对得上的，你知道吧，对，只有没错是对得上的。我一直以为是针对我这种没文化的人的一种 不是、 啊、我看不懂啊，终于吐槽到这个，好爽，一直真的好想吐槽，我每回发一首歌我这拿手，然后再发一首然后这拿手，然后他有的时候给我拿一首歌出来，这个地方要改改，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些配乐的部分会要用到那个插曲或者是主题曲的一些轨道嘛，然后他告诉我说这里要用一个多情雪的那个什么什么的弦乐轨，我说啊多情雪是哪一首歌啊，我怎么不知道，然后在那个工程里找到，我怎么找不然没有多情雪这首歌，然后最后他这个叫三愿，还有一首叫相爱相杀，那首歌应该是 那叫无人舟 啊，对，叫无人舟， 那不怪我，那是白曼给的作曲叫这个， 在我的工程那边我都找不见，就我也没办法，然后就找那个配乐，至于找伴奏配乐的时候特别的纠结，然后还有做那个变奏的时候真的太喜欢变奏，为什么不喜欢变奏？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变奏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关联内容性的联想，比如说上一回你做那个不言相思，它其实是第一季的一个主题配乐之类的，然后就只要那个音乐一响起来，然后大家就会回想到 跟玉佩相关的情节，包括第二季的那个也是，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反正我是，所以就是这种特殊时刻会要变奏。 提的有一些变奏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是他们在什么地方，就是过马呀，就是他们两个牵着马在那个地方就是聊天，然后那个地方你给我让我自己去做配乐的话，我会有一些固有的脑子里会想用一些配器，然后你一说用什么什么变奏，我就在那个歌里面找哪一个鬼还能用，啊，就是有那种偷懒的想法，结果发现没有一个鬼能用，拿出来还得重。 骂我， 还不如我直接从头重启一个。 骂我？ 不是骂你，这是在吐槽嘛？那吐槽大会嘛？搞大家前面都搞得很严肃，然后你们又说这个说那个都很专业，我也搞不来，我就是一个。谐星对吧？上来活跃活跃。 不是那个落子有悔，落子有悔本来确实是想叫落子有悔，我都想好了，就这歌巨酷，这歌名你听多酷啊！然后文文也觉得很酷，然后王俊轩一来跟我说：“你怎么这么土啊？你就是土狗贴贴。”他说：“落子有悔。”然后他说：“这个意境是挺好的，可是这感觉这个，反正他就给我一通说，然后他最后定了那个何妨。”我上河帮的时候开始我还听着老不顺耳了，我就好怪，但是后面它到底是歌词嘛，就是听多了还是可以的。但落子有悔那个是冤枉我了，本来我确实是想要落子有悔，我已经叫了很长时间了。 是的，我也是叫落子有悔叫了很长，以至于后来我做到变奏都叫落子有悔变奏。 对啊，我们配乐确实是都叫落子有悔，因为配乐叫河帮感觉不是很古风，就是配乐都是落子有悔，只有歌名叫河帮。 还有就是配乐的名字出来我也不认识了，就没有一个配乐能对得上的，除了万蝶振翅确实叫万蝶振翅之外， 不是这个跟歌名一样，这个起的更晚，这个就是林发了之前来咬我说好，我先起一下，等我今天晚上努力我起几首。这个就是配乐除了有几个是做完之后就已经想好的，其他都没有，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名字。现在好像还有几个，还有好多没发的也是没名字，就是没想好。可能是因为就是很多你发现那些古装剧的 OST， 他们都是跟人名有关的。 在我这里就都是什么穆拉河对吧？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谁死了？ 楚之青。 楚之青对，楚之青对吧？然后就是。楚明允，然后就都是人名字，然后那出来以后就都是些我不知道的名字了，就感觉很，就像你生了个娃出去，然后突然叫着别的名字回来，你在幼儿园接的时候就会有即视感，虽然看起来这个像是我的娃，但他咋不叫这个名字呢？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笑死我好了，我知道了，下回我一定把这个名字都公示出来，就是。因为以前你看，就是人家古装剧里边，人家那种大多数的名字都是什么什么飘絮与天涯，对吧？什么新兰绝笔、大侠雁南天之类的。但咱们这种剧这么起的话就很怪，什么你要是想那个不言相思，如果叫苏氏玉佩，是不是很怪啊？然后像什么对吧？像楚明玉那个主基调比较轻松的，我们给他叫楚明玉搞怪，是不是？就那味儿就不对了，所以就 也是 对吧？ 这个不能怪你，确实是这个需要是吧？你发出去，如果 OST 要好看，最起码名字得起的一致， 对吧？力挽狂澜，我给你挽回来了。做广播剧的音乐，你有啥感想吗？就是除了骂我之外，有什么感想吗？ 就是感想的话。因为是第一次做嘛，其实做配乐以前虽然做，但就是没有这么正式的去做过一个完整的剧的配乐。从第一季开始做的话就有很多想法，其实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包括一九还有那个后期就六六，我们经常就三个人就会反很多稿，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效果可能有的时候达不到，然后我们又要去对那个东西，就是虽然说这个过程很漫长吧，然后也很煎熬，但是确实就做出来之后的效果大部分还是达到我们预期的，就觉得很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吧？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你看一九也是第一次测广播剧，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这个槽我都是憋到了两季的环节了，我现在才吐对吧？我跟你抱怨过一句没有在前面 没有， 我一句都没有抱怨过吧，就现在已经秋后算账了啊，这个时候该算算哪些是人整过我了啊，对吧？ 就是哎，就是好好说的话，就是确实也很不容易啊，都是能体会到的，就是他在策划整个剧，还有推进整个这个剧的制作的时候，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些经验了，就做起来就方便很多，还是很感慨的。做 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沟通上没有障碍，就是我们沟通上没有啥障碍。对对对，就是说了，然后就包括在场各位，就是只要我说的需求，然后我明确我要往哪个方向走，可能会磨一磨。 吐槽归吐槽，但是大家本意都是想把这个东西做到它最完善的状态，也是想尽全力的去展现这个剧的内容，还有一些他当时的情绪。其实就是重复的意义就在于没达到预期啊，所以才去重新做。对吧，都包括很多作曲也是推倒了重写，然后后期也是推倒了重做，我也是推倒了重编，那都是为了把这个剧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其实大家都是花了心血在里面的，这个是就是最这个剧最核心的部分，我觉得。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听完后觉得啊做得好好呀、啊、会有些人会说啊感觉这个剧都像一个音乐剧一样了，怎么这么多首歌啊，这样就是 都是磨出来的。 对，都是磨出来，而且也很用心啊，就是大家都每一个主创人都很用心在里面。 他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包括我们之前做万蝶阵势那个是第一季，我觉得是第一季最难搞的配乐，应该是因为其他配乐都是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只有这个配乐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那个情绪要很强，所以当时一直在想用什么配器，后来就说用古筝，就是因为那古筝那种肃杀感就会突然给人一种这里收起来的感觉，就是很凌冽的那种质感。 对，它原文其实是古琴， 出不了那种，但是古琴真的弹不出那种噼里啪啦的感觉。你要知道，还有 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疯狂，我真的，我跟作者说，我说苏诗音为什么不会弹古筝啊？他应该上山的时候背一把古琴，背一把古筝。 但是能 get 就是也很神奇，他一说我就知道啊，确实是那个地方。 对对，就是很鸡同鸭讲，但是也很鸡同鸭讲，但是可以。那你现在对这两季的，就不说歌名印象了，就是做出来感觉带证据的那种片段，你会印象比较深的是哪种的？ 嗯，片段比较深刻的，其实我听的片段太多了，主要是我觉得我每个做过的片段都挺深刻，因为我每次拿到的时候都是一个带人声的一个场景轨，再加一个配乐轨，其实我每次做的时候都是很自我带入的一些情绪的，所以你真的叫我去提的话，我可能一时想不出来。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楚之青有一段，但是那段没有歌，是起的一个配乐。就是那个他在城外拦那个匈奴的那个场景，我觉得 对对对， 对就很震撼。当时我听完我就说，在这个角色好惨，为什么要被写死啊？我感觉我很喜欢那个角色。 你这个 死得很 惨，你要问作者，他甚至没有活着出现这篇文里，他就是都是回忆的形式。 就很惨，就虽然只有一段回忆杀，但就那个特别有代入感。当时做的时候就很难受，但是又不能那么难受，因为他是一个很悲壮的一个情绪在，所以就是那个比较深刻吧。其他的就因为都是当场去带入的，可能后面再想就没有那么深刻的情绪。 我当时还很害怕，因为也不是很害怕，就是不知道怎么描述。像我们第四期的那个结尾，他们俩有段车戏，就那个，因为我总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它需要很唯美，然后又有点勾人的那种感觉，我就很怕做不出来怎么办？我就很怕做不出来，脑子里想要的那东西，然后又找参考配器什么的。但是那个效果出来真的很好，我跟你说，在座各位都听过，就是很。 可能是因为自从做了这个剧之后，后来接到的剧都是带车的剧了，所以做的比较熟练。二回再回来做这个车的时候就非常的轻车熟路了，都是那种不能公放的车，所以就非常的熟练。 对，我们第一季只是接吻，而是最后一集才接吻而已。清车叔那个车是那我想问一下大哥，你之后你想跟我们玩什么歌呀？就是咱们想玩啥内容？ 这个问题我选择跟其他的这个选手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回答。我想在这里就是说一些我自己内心的感想。其实你说就认识一久这么多年， 做的歌也很多了，不管是同人歌也好，还是包括后来这个专辑这个剧也好，配乐然后主题曲，就很多曲子就基本上大部分的类型的这种古风歌类型基本我们都做遍了吧，可能现在做的少了一些，但是我想说的是，就不管怎么说吧，这么多年以来你的一些想法和一些追求和坚持我都是非常的认可的，所以这也是我很多时候愿意去在你这个大的方向下去为你做一些铺路或者是导航的一些小的事情，就是有可能我的能力是真的有限，但是我非常的认可你这种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还有对这种自己所热爱的这种事情的执着，就是这种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一种想法，就是我很羡慕这种能有这种一腔热血去做一件事情的人，所以说不管你想做什么类型的歌，你就是想从爵士做到各种电子，做各种各样曲风的歌，只要是我能写的我都会尽全力去把它写好，这是我作为一个后期工种，就是幕后工种来说能给你的一个最大的支持，也是说这么多年我对你的一个反馈 啊，我都要哭了，我都要哭了，咋回事啊？我们这个结尾怎么这么正经？ 哎，有收有放， 啊、 我压轴肯定得来点不一样的呀，对不对？你看我有收有放，哎， 是 悲喜剧，悲喜剧， 就不一样，就不一样，真的，就是你还说自己没文化，文化人就是这样。你看前面王海说的是啥呀？ 实在人唠嗑就是这么唠的，你知道吧？现在就是拉扯，一拉一的扯，你看这情感就到位 了。我都要哭了，你们给我整的。 可以，压轴嘛，圆满结束，撒花。 嗯，我这撒花。 完结撒花。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by's 导播山竹。首先呢，很荣幸能受邀参与到咱们军籍广播剧的主题曲《我与山岳分两尊》还有《无人州》的这么一个创作当中。然后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军籍的歌实在是太好听了啊！最后，军籍 YYDS。 我作为配乐之一，参与到军友集否剧组，就感觉简直是身临了神仙打架现场。整个剧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搭配的天衣无缝啊。然后我做了几首配乐，还有歌曲的部分。不得不说，我们的依旧，我是很佩服他的，每天周旋于各种台词、音效、音乐。而且他严谨和高要求的程度，会让一首歌的变奏版做成了十几个版本，用在不同的场景。然后这个箫应该怎么样，这个二胡啊啥时候出来，然后还有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应该要怎么样去诠释，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效果是非常精美绝伦的，在听觉上也是一场华丽的盛宴。 Hello， 大家好，我是镜子，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军友集否广播剧的制作中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本剧。这么好玩又好听的广播剧，任何一个人没有听我都会伤心的 ,OK? 大家好，我是作者如斯我闻。要聊一聊广播剧的感想的话，我想第一就是二次创作的一种奇妙的感觉。说实话，这个剧呈现出来的很多场景片段，包括两位配音老师他们的情绪感情，跟我在写的时候那脑海里面所有的场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但是这种不同并不是说我写的就更好，或者说他们表现的就更好，是一种没有孰优孰劣的。就像一道题目，你习惯了一种解法，突然有一个人过来告诉你还有另一种解法，然后你一看发现啊，确实很不错。一个经典的名场面的例子就是第一季第七集除夕过年，他们在雪地里面，苏大人说多谢楚大人替我将这些雪全挡下来了。我在写的时候想的是一种故作正经有点调侃在逗小楚的感觉，但是配音老师配出来的就是一种慢慢的含着笑意然后笑出来的感觉，就非常奇妙也很令人惊喜。广播剧相比起漫画还有影视剧这些载体来说，它的改编是比较小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故事还有很多台词和情节。但是就是因为配音老师还有剧组人员向里面注入的一些新鲜的原创性的独创的一些东西，让我在听的过程中还是感觉到了许多的惊喜，非常新鲜而且非常有趣。 另一点呢，就是我们军籍独有的一个特点。众所周知的，我们是一部优秀的音乐剧。策划一九跟我聊天的时候，经常是突然跟我发消息说，我要再写一首歌，我要再加一首歌。然后我就啊，什么还有，居然还有。但是呢，他写这些歌并不是因为他自身是一个做音乐的，所以就一定要往里面塞这些歌曲，更多的是因为到了这个情节，他觉得这里确实需要一首歌去烘托这个气氛，烘托这个情绪，需要有这么一个点。然后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这些音乐包括作词跟情节跟那些感情融合的是非常好的，可以说也成为了剧不可分割的一体。在没有画面的广播剧里面，那些音乐的烘托加上情绪会给人非常强烈的一些感官冲击，让你完全沉浸在那个画面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结局，大结局虽然每一段都很经典，但是那一段苏苏带人来在大殿上见小楚最后一面，小楚突然醒过神然后追出去然后喊失玉那一段，配上那个变奏版的伞下之人吧，真的是给了我非常强烈的一些冲击，震撼到了。总的来说，客观上你确实可以说这部作品它不完美，它有缺点，但是你不能够否认它的用心。我非常感谢剧组的大家，军籍遇到你们很幸运。 Hello 大家，如果能听到这里的话，说明朋友你的忍耐力真的已经很不错了哦。现在是关于制作人的一些悄悄话，他可能不是那么正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组好像就没有正规的人在讲话。其实做这个剧的话对我来说是有点高强度的，因为它主要是工作量的问题，因为不但要做正剧的内容，还要做歌曲和配乐、美术，还有一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就大家能发现我突然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自己剪后期这块，就是很耗时耗力。可是但我这个人吧，其实是属于容易亢奋的一个类型，所以整个剧下来虽然有的地方它会有些纠结和自闭，但总体来说就是全程亢奋下来的，所以它也是一次非常快乐的体验。然后因为我们音乐组讨论的时候，由于我是主持人，所以他们就大家一起把我这个词作给落下了。那在这里我就浅浅的把评论区的几个问题揉到一起回答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冰宝故事它其实不是很复杂，但是能写出这么多歌呢？然后在什么情况下想要做到这么多歌，以及写词之前会准备什么工作？写词之前就是倒水啊倒奶啊准备好零食啊，就开启你今天写词的旅程。但是一般我写词的话还是蛮快的，就只写词的这个过程应该咱们的歌都是一个小时之内吧，反正就挺快的。如果我不跑偏，动不动不去摸鱼的话就问题不大。关于为什么写这么多歌这东西吧，它一个是个人爱好，就是我很喜欢给自己喜欢的故事和角色写歌，虽然吧我的能力也就这样，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嘛，这个热情是在的。然后另一个是因为广播剧的这个呈现形式呢，其实它我们能很清楚的感受到它主角的状态是一直在变的，一直在变。只用主题曲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诠释整个剧，因为看词的话能发现咱们主题曲它是把整季的内容都已经概括到内的。但是只用主题曲来演绎的话，对我个人而言会有点那么不爽，因为我想抒发的一些情感是不可能在同一首歌里面抒发到位的。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大家不要拿这种想法去要求其他剧组哈，我们在这里要说禁止内卷，我们不是在卷，我们就是禁止内卷哈。因为每个组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版权受限之类的这个东西。然后写这么多词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去解释哈，但是在我做歌曲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制作歌曲的过程中，我是需求非常明确的，明确的需求我们才开始进行曲子的打磨。比如说我们那个伞下之人它是比较即兴的，就是只有这一首是在 更新剧集的过程中，就是灵光一现，突然想要做出来，其他的都是属于大纲没写完的时候，我就已经敲定好，并且已经开始做了的。伞下之人在写的时候，他有一些画面感，就是这个是从词里面应该是能看出来的东西吧。嗯，比如说像开头，他是楚命云站在庭院中看雪落，发现雪中一只飞得很吃力的蝴蝶，他会拿他会拿这种蝴蝶来自比他们的感情，懂吗？就是那个翩翩到几时。然后镜头这时候是聚在蝴蝶上，等蝴蝶飞远的时候，他就飞向苏世玉，苏世玉撑伞走掉的那个背影，就是镜头现在已经高弧切到苏世玉身上，这时候开始转场，然后切到主歌二的画面，也就是回忆杀，就是一些不能细说的场面它就浮现了出来哈。副歌再转回来呢，那就是楚命云现在的心境。那个副歌的若你也肯吻我一吻，风雪怎忍来附身，这句的意思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委婉的挽留意，你可以理解为如果你愿意为我留下来，今天的风雪就不会吹到你，大概是这样。所以他是非常委婉，他不一定非常贴合小楚本人的性格，但是放在这首歌里面他就会很合适，因为副歌它就是一个反复在杀自己的过程。然后类似于这种画面和很隐晦的暗恋，比如主题曲里面那个生离格梦也，相思十二卷，卷卷荷叶不曾过你眼，完了我这要唱出来了。然后包括后一句停雪无声那句，他这个其实就是苏苏视角下的，就是那种我有相思十二卷，卷卷不曾过你眼，也就是说此情你不知，相思你不知。后一句的话他其实就在说花和雪，因为花跟雪这种东西它是一旦落下它就会处处留痕，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它太美好太飘渺，所以它也会处处不见。这个虽然是在指景，但是也在指他跟小楚的感情，对，你就像这花跟雪一样。然后比如说关于无限歌的处理吧，就是它虽然是苏苏唱的哄睡曲，但是大家其实能听出来它的旋律啊还有编曲方面没有飞雪歌那么炸。它这个设计也是故意的，因为无限歌它确实就必须像苏世玉的感情一样，舒适度要高，但是不能太有存在感。像飞雪歌那种它就是一个家乡的情感依托，它是必须要比较高昂比较炸的。反正就太多了，感觉也不能一一细说，因为现在这个长度有点危险，感觉是会被大家骂死的长度。不像写词写歌就这种创作大家觉得会剧组会不会干死的这种程度，它其实对我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压力。就挺简单，它是属于一个词作者对角色跟故事的喜爱，然后把这种喜爱转化成用歌的表述方式来表述出来的一些内容，就不会有那种我很无感但是我不得不写的情况。凡是我要写的东西都是我特别有灵感，或者就是我突然就今天就想写这些东西的那种心境。包括无人州其实我也很想说，但是咱们这个 FT 实在有点超长，我真的怕大家打我，那就等后面不是猴年马月能出的黑白 PV 里面它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画面。然后呢这个 FT 并不是全部的人都有参与，就只是抓了一些比较踊跃比较积极非常想说点什么大家，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做广播剧，非常有幸就摇到一群想要一起创作点什么内容的亲友们，大家在这个过程中真的都挺积极的，就是尤其是录了整个 FT 下来发现其实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偏爱比我实际上看到的还多，就是还多。整得我很感动，那天就是嚎啕大哭，有点 不那么一哈，这种事不要对外说。包括没有参与到这个剧中来的一些朋友平时也是没少凶我，因为大家其实都是挺想一起玩的，在这里呢虽然他们也是听不见，但我还是要偷偷说下次一定。最后就是要浅浅的代表我们小破组说一点，因为一直以来会看到一些小朋友们出去卖案例的时候会说什么，哎呀军籍这个证据这个钱是不是太少了，总觉得我在欠你们什么，欠了你们剧组什么东西。 对此吧，我们就是每次想说点什么，但是我感觉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说。趁着今天就是能跟大家说悄悄话的这个机会，浅浅的说一下，就是不欠啊，不欠，你们不欠剧组什么东西，因为病宝是今天完生第一次做剧。所以在一些证据啊、内容啊，或者宣发的处理方式上，确实是还有不足，还有不足。但是大家还是会很大度、体谅，并且很支持我们。这是我作为一个菜鸡新手制作人非常想要感谢大家的一点。所以说什么歌曲多、配乐多、海报和时长久，所以觉得欠剧组之类的这个东西。主要原因是为了卡在我自己的审美点上，可是呢，你也可以当它是一张，就是谢谢你支持小病宝的感谢券，因为你付出了足够多的耐心和陪伴我们，所以就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大概就是这样吧。那就浅浅的承诺，如果小破组包括我下次再跟大家相遇，是一定要继续进步下去的，希望到时候各方面我们都会有更多的成长，不会让大家感到失望，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吧，就祝大家五月快乐，开开心心的。 再等再等等，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给您半年了。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君有疾否， 完结。